并星期四届满的国家紧急状态和宵禁令延长一个月，决议将于明日提交内阁通过。泰国民航局亦宣布禁止所有民航班机入境泰国的措施延长至5月31日。泰国月初起实行全国宵禁，除了医护人员之外，民众在晚上10点至第日的凌晨4点必须留在家中，同时禁止大型集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以下。预测大致是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80点，升448点，总成交金额87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52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13元，升6.6；中国燃气28.4，升2.7；阿里巴巴200.6，升2.6。中国平安78.05，系升7.5；盈富基金24.5，升4.5；建设银行6.17，升1.6；美团点评100.1，升9；友邦保险70.95，升1.4；中国移动62.65，升1.6；汇丰控股39.5，升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9.635，瑞士法郎7.971。澳元5.003，加元5.519，新西兰元4.698，欧元8.405，每百元对港元7.23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62。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3点，升521点。港金现价报15,890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9.92美元，卖出1,722.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附近。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点。九龙的路面情况，油麻地加士居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金粟街部分的慢线有封路措施。土瓜湾那边就因为沙中线工程，现在所有车辆禁止在天光道亚加路街方向右转合一道。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6:4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5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60分钟走遍世界。 I'm instructing to halt funding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美国停止拨款世卫，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秘书长陈伟信在这里。 加拿大、法国、德国都承认世卫是有问题的，但是惩处可能是要等到整个疫情完结了之后，审视他们自己对于世卫的捐款作出一些调整。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108,000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0，今日是欧嘉伦戴住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43%，天气都几干燥的。天文台就预计听日都是见到大大的太阳，大致天晴和干燥的。留意一下，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就是今个礼拜尾就是星期四咧系佛诞，星期五咧就系劳动节假期，连续两日嘅公众假期啦。大家都可能谂下，咦系咪要有啲户外活动咧？咁嗱，见到天气嘅预报咧，就系跟住落嚟几日咧，到星期四五咧都。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星期五就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嘅。而星期六日咧都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咁睇嚟咧都适合户外活动嘅。不过最好就唔好多过四个人，仲系有限聚令噶。咁而到礼拜六日咧。温度咧会逐渐上升噶啦，咁最高气温咧去到礼拜日咧系会最高系30度噶。好啦，咁今日仲有另一个关于数字嘅好消息啦，就系、是、连续第二日咧系零确诊嘅，咁亦都系咧8日之内第四次零确诊啦。咁讲紧就系香港，而全世界范围去睇咧，好多人话咧就系呢个疫情咧就似乎慢慢回落啦。咁你睇数字就的确系嘅，咁但系咧成个数字咧咁耐以嚟嘅疫情咧，总计全世界不同嘅国家加起上嚟咧，啱啱即系今日嘅数字咧就超过咗300万确诊啦，300万人系染病确诊。当中亦都啱啱超过咗200万人死亡啊！咁嗱，呢个系即系呢两日嘅新发展嘅数字咧，就系已经即系超过200万人死亡，300万人确诊。咁好多先进发达国家啦，尤其欧美嘅地方啦，佢哋嘅疫情似乎就去咗顶啦。咁增加嘅确诊宗数咧，虽然有大部分地方咧，佢哋嘅测试咧系做多咗啦，咁确诊嘅数目咧都冇继续增加嘅，咁都系慢慢减少，咁但系都讲紧可能都有几千宗嘅。而美国虽然话减少紧，最新嘅数字咧都有20000多宗嘅，睇个绝对数字咧都唔系少嘅。咁而家比较疫症嘅发展速度比较快嘅咧，就系一啲可以话第三世界国家会多啲啦，例如南美嘅厄瓜多尔啦，非洲嘅尼日利亚啦，都系喺疫症嘅增长速度以一个星期嚟计咧系头两位嘅。咁而俄罗斯咧继续咧每日都有6000多宗嘅增长啦，其实增幅都算系喺不同国家之中算系快嘅。咁但系睇翻香港咧，就系好消息嘅，就系连续两日系零确诊啦。咁跟住落嚟咧，大家都好多人开始问啦，就系究竟实施咗一段时间嘅限聚令，是不是要开始想下放松呢？现在政府最少说去到5月7号的。5月7号之后怎样呢？大家开始在想。另外的就是现在往来内地还是有强制检疫的安排。尤其是说就算在机场入境，没有病征的人都要在机场和在 或者咧喺酒店里边等候检测结果，检测好吓阴性嘅话咧，翻到屋企或者指定地点咧，都要14日强制检疫噶。咁呢个嘅安排究竟系咪喺5月7日都要持续咧，定系有放宽嘅空间咧？咁如果嗱继续系而家比较一路系零确诊或者宗数比较少啲，而且到今日咧，亦都系香港大概而家系第11日咧，系冇本地嘅不明来源嘅本地感染噶啦，咁亦都系一个好嘅现象啦。如果继续落去嘅话，咁限聚令同埋强制检疫安排系咪应该有适度嘅放宽咧？而如果真系放宽嘅话，咁大家都理解就系会逐步推行啦。咁逐步推行嘅时候咧，就系乜嘢要做先咧？乜嘢要做后咧？啊，逐步咁究竟系慢慢放宽嘅幅度有几快咧？咁大家有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4月27日11点，立法会议员关注本港车用燃油价格高企，同国际原油价格脱节，质疑油公司合谋定价。民主党尹兆坚： 油公司成日都拗啦，喂，我啲油以前入落噶嘛，咁梗系卖紧旧价啦。但系有期，佢加价时候即刻噶。反應快好多喎！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新加坡喺同個時期柴油加埋呢個即係汽油，減幅係1.76%平均。香港減咗個半，多次敦促油公司就根據翻嗰個情況去調整價錢。香港因為係成品油，由新加坡外地嚟到香港都有個時差，所以大家要明白呢一個係嗰個客觀數據。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胡鸿玉表示，目前冇足够证据确定油公司系咪合谋定价，指油价相关数据由环境局监控，竞委会数据不足。 油公司同埋油嘅市场咧，我认为系冇自由市场嘅，只系有市场失灵。政府咧，既然你接纳油价高企，而系仲要用车辆嘅数目嚟到限制，令到油价更高嘅话咧，油站咁少嘅话咧。我覺得佢係需要考慮咧，點樣嚟令到大眾去買油嗰陣時可以公平一啲。 11:30，42名建制派議員聯署，嚴厲譴責反對派議員縱容同美化暴力，助長暴力升級。建制派召集人廖長江： 佢哋支持、鼓勵、美化、縱容暴力嘅言行，證據確鑿，不容抵賴。反對派呢啲惡行，破坏本港法治根基，助长暴力升级，荼毒青少年，加速与全社会滥炒。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的疫情咧，睇数据就似乎有一点曙光啦，慢慢就似乎缓和起嚟啦。咁开始有声音就认为咧，两地嘅一啲检疫措施系咪应该放宽咧？报章报道咧就系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就认为咧，而家强制检疫安排对于两地嘅商業活動咧係造成都幾大嘅影響嘅，咁佢就話咧，而家兩地嘅疫情啊，內地同香港都趨向緩和啦，咁可以考慮放寬，咁尤其咧就係先放寬商務工作嘅人士，咁就嚟香港嘅時候唔使14日檢疫。咁嗱，電話裏邊咧就有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吳宏斌嘅，吳宏斌你好啊， 係你好， 係啊嗱，點樣睇咧？即係話而家兩地嘅一啲檢疫安排，你覺得幾時放寬咧？點樣放寬法先至啱咧？ 其实由呢个封关即系需要隔离开始咧，即系我哋都有反映咗一啲意见嘅，因为始终咧好多港商都喺内地有业务或者设厂啊，咁如果翻唔到去而翻嚟又要隔离嘅话咧，咁事实上好多嘅业务都处理唔到嘅。咁睇到而家个疫情咧就已经两地都受控啊，即系广东呢边啊、香港啊，基本都受控嘅。不主要都系由海外翻嚟嗰啲咧，就即系嗰啲个案咧，先至令到个数字一路上升嘅啫。咁但系政府呢方面咧，亦都两地政府都处理得好好啊，所以即系外地翻嚟嘅必须要做一啲隔离啊，亦都一啲检测啊，咁系嘛，基本上都系即系能够预先就做一啲预防嘅工作噶。 咁我哋覺得發展到而家咧，嗰啲個案新嘅個案咧，係喺本地嘅個案咧，係基本上都係近呢一兩個星期都好少好少，即係好零星咁發生。咁而港商喺呢三個月都冇辦法能夠翻去內地處理啲業務咧，尤其是設廠嗰啲咧，即係。嗰啲痛苦法都 可唔可以具體講下，即係有啲乜嘢你哋接觸到嗰種痛苦係如何痛苦法？ 由開個疫情開始嘅時間咧，當然就係、是、因為嗰個內地嗰度就嗰啲員工翻唔到嚟上班啦，咁翻唔到嚟上班，咁啊已經係推遲咗開工嘅時間啦。咁嗰陣時啲訂單咧就趕住要出貨啊，咁直到咧真正啲員工又翻到嚟上班啦。咁翻到嚟之後咧，點知個疫情就爆發咯？爆發咧，咁就唔係話喺內地，而係全球喺海外爆發。咁變成咧，就好多嗰啲客户嘅訂單咧就倒轉，就新嘅單就暫停，就唔即係唔落單住。原有嘅訂單咧就叫唔好寄貨住。咁跟住落嚟咧，到期要找數嘅咧又要推遲。咁但係咧，我哋廠商咧，啲廠家咧喺內地咧，糧啊要照出，因為已經員工翻咗嚟啦嘛，之前就話趕貨啊嘛，咁所以咧，就算俾最低工資都好啦，咁仲有好多福利嘅嘢都係要俾，咁呢邊啊冇收入，嗰邊啊仲要一路每個月都有咁龐大嘅支出，咁咧亦都冇人又翻唔到去幫手處理，睇下可唔可以解決一啲問題，咁所以咧真係。佢都苦不堪言啊！ 即系啲老板系咪有好多有啲乜嘢？譬如话喺香港，即系隔空做系做唔到嘅，可唔可以具体讲下咧？ 譬如喺内地同佢哋啲管理人员一齐开会啊，睇下点样处理个厂个即系嗰个业务啊，或者系喺嗰啲人手上高点样调配啊，系咪可以精简一下啊？系嘛？咁或者系需要同啲地方政府啲官员大家商量一下，可唔可以有啲即系宽，即系有啲宽松？俾我哋去處理啊！資金短缺係咪內地可唔可以融資到啊？咁好多唔係一個電話就可以講到，一定要面對面先至傾到啊！咁亦都我哋有好多嘅研發人員啊、高管人員啊，基本上全部都翻唔到去，一翻咗上去，好必須翻去，翻咗上去啦，但翻咗上去又翻唔翻落嚟？ 係嗱，而家咧嗱，啱啱見到嘅就係深圳咧，都話即係由28號開始咧就。反而佢哋嚴咗喎，睇嚟就係話要由深圳口岸入境嘅人都要就地集中隔離喎。 呢個係方便管理啊。 嚇， 因為過去咧，譬如你由深圳入咧，咁如果你想喺廣州度隔離嘅，咁佢可以派專車，就當然費用你要自付啦，就車你去廣州嘅隔離嘅地方。 嗯。 咁但係咧，而家佢覺得方便管理，你落喺嗰度落地咧，就喺嗰度做隔離，就唔再做呢、這個即係嗰個繁複嘅。就要再轉你去其他個地方啦，所以你喺廣州落地嘅話咧，你就喺廣州隔離；你喺上海就上海，咁就而家都冇得去，即係由你自己選擇邊個地方。 即係對於廠商嚟講，就係嗰個複雜程度就係你要入境嘅時候要揀定個位噶咯，同埋個 冇用啊，因為你入去隔離14日，根本就你喺邊度，你喺邊度落地都冇用啊。所以咧，我哋覺得廣州呢邊咧，廣東呢邊咧，亦都係個疫情穩定咗，亦都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同佢反映一下啦。即係之前咧，即係大家都講到興高采烈嘅一個大灣區嘅概念。如果呢個大灣區嘅概念，咁就9+2啊嘛，幾個主要嘅城市咁樣，四個主要嘅城市。咁如果喺大灣區呢度都人流，即係嗰個都未能夠開通嘅咁。亦都係咪可以呢度研究一下呢？因為喺呢個疫情受控之下，咁亦都我都覺得，如果喺海外翻嚟嘅，即係過去一個月有去過海外嘅，或者海外翻嚟嘅，咁呢啲就即係不作考慮啦，因為呢啲始終係有啲危機啊嘛。喺海外嘅疫情帶翻嚟，又佢哋又講到話會，即係可能成個月先至，成廿幾日先至可能有機會，即係先顯示到出嚟。咁呢啲。可以就唔批嘅咁， 但系而家睇嚟咧，即系内地咧，对于海外输入嘅个案咧，仲系好紧张，即系要佢哋放松，似乎冇咁快。 佢好担心嘅第二波啊嘛，所以佢哋都可以做同样嘅工作。你海外翻嚟嘅，但系你系中国人嘅，你系香港人嘅，你翻嚟香港又唔可能唔收，系咪？翻嚟自己嘅地方，咁咪要做好呢个防疫工作啦。咁呢个隔离。 我哋基本都係支持嘅。如果你由海外翻嚟，係、咪？目前嚟講，香港都係只需要喺家居隔離，不過你要加咗一樣要做一個檢測啊，測出嚟陰性先至俾你去再家居隔離啦。咁如果兩地上高咧，咁你起碼要超過一個月先至俾你可以即係啊響即係呢個申請呢個豁免嘅。同埋我覺得亦都可以用一個申請嘅程序啦。即係申請當然又要快捷便利啦，咁佢實在有需要嘅，亦都有可以有一啲條件喺入面，即係係咪令到兩地嗰個經濟啊、業務啊能夠打通翻嗰個經脈啦。即係如果係咁長期落去咧，嗰啲港商喺內地投資嗰啲，如果人即係大家都明㗎啦，人到力不為財，咁你基本上如果你再長期咁落去咧。業務真係好受到好大嘅影響啦。 可唔可以具體啲講下，譬如話你哋建議放寬嗰個檢疫措施啦，針對一啲從商嘅或者有生意來往嘅，具體係邊啲人啦，或者係點樣分辨佢係做生意啊？點樣去？ 嗱、喺過去嚟講，你證明到你內地有投資嘅、有設廠嘅、或者有業務嘅，咁你證明得到嘅。是不是一定有的啦，即是你都不是今天你才说你去投资的，那你之前已经有了这些文件的嘛，证明你是那个老板来的。那当然啦，亦都是希望就是在这个放宽多少就给一两个高管的人员或者研发的人员都能够随同啦、如果不是的话你只是自己回都做不到几多东西。 即是你意思就是不用检疫的啦，他们定是都要有健康证明、然后都有一定的隔离啊，定是怎样、 我觉得隔离如果有需要隔离呢基本就、做不到的啦，但是可以预先拿这个健康证明，例如我做了这个核酸的检测，或者我做喺啲醫務處或者係喺一診所做咗一個健康嘅證明，咁呢個證明即係比較近期嘅，譬如即係早兩三日嘅，咁做咗呢個證明，咁而即係申請呢個豁免，即係若果佢能夠有呢個放寬嘅，咁可行嘅方法咧，我哋必定樂意做。但如果你話去到內地要隔離7日好14日好，都唔係一個好嘅做法啦，因為始終嗱你上到上高去一個。唔係你自己選擇嘅地方，係一個你唔知咩嘅地方入去隔離，咪等於半坐監咁嘅形式。咁你點會走上去踎幾日啫，或者14日啫，係嘛？ 咁你覺得幾時先就係一個適當時機去放寬啊？ 我覺得如果目前嚟講咧，特區政府亦都睇到話要5月7號到，可能呢個限聚令遲些少先至會放寬啊嘛。咁如果係可以放寬嘅，我覺得。政府都可以考慮啦， 即係5月7號，即係而家本來就去到嗰日啦，跟住要諗 啦，更好啦。如果唔係嘅，佢都希望5月7號後真係可以放寬啦。 有啲講法就係話，因為嗱內地黃金週啦，五一黃金週，有啲估計話有幾千萬人，甚至9000萬人咧會即係周圍去旅行啦。咁不如睇埋黃金週嗰七日之後有冇爆發先至再講喎。 但可以嘅係咁有咁嘅擔心，但係內地咧管得。比香港更嚴啊！所以喺過去咧，你睇到武漢一話封城啊，就算廣州嘅小區啊、深圳、東莞啊，一話封嗰啲小區咧、基本所有人你街上揾個人都冇啊！你出入都要登記曬，所以佢哋對呢、這個疫情嗰、那個即係嚴控咧。做得非常好，所以點解咁多人口可以咁快呢、就呢、這個嗰、那個新嘅個案就差唔多等於零啦。你間中有一單兩單，咁呢啲即係無可避免㗎啦。 明白，唔該曬你。係咁啊，希望睇下政府有冇嘢冇有冇咩會做啦。咁啊，電話裏邊咧就係吳宏斌啊，就係中華廠商聯合會嘅會長啊。咁不過咧，其實有唔少朋友咧都會覺得，咦係咪早咗啲咧？係咪而家就係適合咧？或者五月七號都係咪早咗啲咧？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電話裏邊有蘇先生，蘇生你好。苏生， 主持人你好，唔慢唔慢。 你好， 其实咧呢几日嗰个疫情咧好似放缓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好想咧政府能够听到我的意见咧就系、是。我中國政府咧就係雖然疫症好似唔係好嚴重、好放緩咁，但係咧而家所定立好多嘅事情或者市民做開好多嘢咧，希望佢能夠保存一啲恆常嘅做法，例如戴口罩咁啊。咁希望政府趁啲市民而家仲習慣咗之後咧，日後喺醫院或者醫療嘅地方，甚至乎係 飲食業喺廚房傳菜嘅地方，係強制性戴口罩，因為啲人習慣咗啦嘛，就唔好話到時疫情一完咗之後，全部唔使做啦，咁就唔係幾好啦，甚至乎立法，咁好似 開翻關咧，開翻關點睇咧？ 嗱，開關嗰度咧，我意思即係話。其實有限度開就冇問題嘅，但係佢可唔可以做翻啲措施咧？譬如日後都可以話填申報表啊，測佢嘅發燒啊嗰啲咁樣。即係總括嚟講，我意思即係話咧，而家做開一啲嘢，啲人已經習慣咗啦。政府就千祈唔好喺呢個疫情一過之後咧，而家正常翻啦，你哋又唔使戴口罩啦，過關又唔使檢疫啦，唔使填表啦。希望食住上等啲人習慣咗之後，日後有某啲係成為法例嘅。最主要就係我希望戴口罩嗰方面啦。 多謝蘇先生嘅意見啦。咁其實我諗即係好多醫療專家都話㗎啦，可能戴口罩都要維持一段長嘅時間啦。咁就算開關啦，咁國際嘅航班咧都可能咧冇以前咁多㗎啦。好啦，大家點睇咧？嗱，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截至今日下午4:00，中心冇录得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第二日冇录得确诊数字。本港个案累计仍系1038宗，包括1宗疑似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为了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减少外出和避免聚餐或者聚会等的社交活动，以减少接触没有出现病征感染者的机会，并且减低社区出现群组个案的风险。由内地抵港的人士需要强制检疫14日的安排至5月7日届满。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如果政府决定延长这项强制检疫安排，应该考虑向商务工作人士提供特别的通行证，容许他们豁免14日检疫，方便往返两地。由于内地包括深圳同时要求入境人士要隔离14日，他会向有关当局反映意见，争取双向一起放宽。林建峰表示，为了将病毒传播风险减至最低，商务工作人士需在出入境之前进行病毒检测和领取健康证明。他又说，疫情以来港商的订单比以往来得慢，希望贸发局可以多做网上推广协助港商。确诊新型肺炎之后康复的英国首相约翰逊返回办公室工作，他唐宁街首相府发表讲话，表示有迹象显示英国正是跨越疫情的高峰。约翰逊说，明白民众对社交限制感到不耐烦，但他不能够冒第二波爆发的风险，一旦出现第二波高峰将会是灾难，亦会再次损害经济，因此目前不能够讲何时可以放宽防疫措施，呼吁民众保持耐性，强调会根据科学行事，并且保持高度透明。台北市政府继续调查造成5人死亡、超过50人受伤的前柜卡拉 OK 大火，初步相信起火地点是5楼储物室，起火前怀疑有工人手持电子产品进入打算充电，当局拘捕3名卡拉 OK 员工，涉嫌违反消防法等，准以25万元新台币保释。台北市消防局说，起火时店内的消防栓、洒水和排烟系统以至是警报器都全部关闭，民众无法及时逃生，导致重大伤亡。市长柯文哲下令检查前柜其他分店合格才能够营业。内政部表示，营运者确实有明显疏失，将会协助台北市政府善后。前柜管理层承诺配合调查，强调会负起所应负的责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和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听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早晚有薄雾。而 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啦，龙尾到理工大学湾位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咁啊隧道入口范围一带咧，亦都系开始繁忙噶啦。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落山方向啊，近住皇后大道东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而家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带就比较多车嘅。油麻地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咧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啊，加士居道去弥敦道方向近住金粟街部分嘅慢线就封咗路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同埋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多谢你，香港嘅每一位医护人员，守护咗我哋嘅健康，甚至系生命。我系大城小事北京嘅节目主持人焦炳恒，炳大叔，彼此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咁我哋呢個鐘頭傾緊嘅係疫情咧，就似乎放緩啦。香港連續兩日係零確診嘅。咁嗱，據報咧，特區政府咧今個禮拜就會討論啦，5月7日期滿嘅限聚令同埋一啲強制檢疫安排係咪再繼續咧，定係有一定嘅放寬咧？咁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吳先生啊，吳生。 喂，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係。请讲。 就因为咧，我哋咧就喺国内开工厂嘅。 嗯。 咁我哋咧就春节嗰阵咧，1月10几日开始放春节假期噶啦。咁后来咧就变咗，你都知道2月份开始就话有疫情啦。咁我哋都一直都冇翻过来，因为我哋本身员工就喺外地落嚟广东打工啦，咁一度冇开工，咁啊去到差唔多3月份先开翻工。但是呢你知道兩地政府因為大家都是保障安全的，我覺得就是啱的，就唔准我哋即係入大陸，即係入大陸呢又要返嚟隔離14日。咁而家呢剛啱國內又發出個條文，而家逢親經過深圳呢都要隔離14日。 喺深圳就地隔離啊，係 呀，就地隔離。咁之前呢就話你喺邊度做就返返去自己家居嗰度可以隔離㗎嘛。 係呀，而家仲麻煩咗啦。 是啦，而家仲就地隔离咧，搞到我哋咧上去又唔得，唔上去又唔得，因为间工厂已经差唔多接近停摆啊，差唔多已经2个几月啦。 再唔上去，譬如你再唔上去，会唔会有啲咩好大问题啊？ 唔上去就可能倒闭噶啦，要啊。 吓，即系你上去仲可以拯救下，揾下帮手，定系计下？ 系啊，揾下睇下其他可唔可以，大家可能会。可唔可以得做定啲貨啊？嚟大家唔使停擺咁長啊，因為我哋做加工生意咧，始終係要靠上游俾生意我哋做噶嘛，同埋出口係咪先？咁而家希望咧就話，可唔可以個特區政府同埋國內政府咧兩個可唔可以揾啲緩衝辦法？我哋冇個出過國嘅，完全冇去過外國嘅，可唔可以我哋喺香港 檢查咗先至過關， 嗯， 就可唔可以容許咁樣做咧？ 就唔使隔離啦，係咪啊？ 係啦，係啦，冇錯。 嗯，你希望幾時開始啊？即刻開始啦，最好係嘛？ 嗱，而家特區政府係5月7日， 嗯， 咁如果即係話冇理由即刻話你話要嘅，嗯，如果你都要，即係好似我哋要去檢查，咁佢香港嗰啲商人上去國內，由5月7日呢個時間可以去檢疫定先，嗯，跟住到5月7日，我譬如真係特解封嘅，咪由5月8日開始我哋上去咯。 明白。好好，咁希望睇下特区政府有冇考虑呢回事，同内地商讨成点样样啦。好啦，咁刚才讲到就係，做生意嘅朋友呢都几麻烦啦，因为呢无论上或者落呢都要14日嘅隔离啦。而最新嘅就係深圳啦，如果你经深圳陆路入境嘅话呢，仲要喺深圳就地隔离呀，咁即係唔可以好似之前咁你去到嗰个地方先至隔离添。咁对于好多做生意嘅朋友就更加多一重嘅麻烦啦。咁呢个係做生意啦，咁有关游客或者旅客佢哋来回香港或者自由行嘅游客又点呢？旅行社又睇到即係前景会如何呢？电话里面有香港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崔定邦你好啊。 哦，大家好啊，吴安。 係啦，咁大家讲緊呢几时放宽啊，咁旅游业界点睇呢？ 我哋都聽到咧，我作為業界嘅份子啦，咁樣，嗯，業界就當然係覺得啦，啊，如果好似係5月7日咧個封關令結束之後，大家都會諗係咪究竟有機會係可以咧，盡快恢復翻個旅遊活動啦，咁樣，咁，嗯，呢個大家的確係真係有個期待喺度嘅，係。 嗯，咁嗱，內地咧就而家黃金週咧都聽講話好旺市啦，就有人話幾千萬人會出遊啦，你自己見到情況點啊？ 其实本身咧，内地其实如果就话几千万，我听到话估计有 系咯九千万啊 万嗰个人流啦，啊，但其实九千万嘅人流咧系比过去少咗好多噶啦，细咗好多噶啦咁样。 啊，咁但系譬如话你哋旅游业界，咁你哋当然希望早啲开翻关或者多啲游客来往啦。咁你会觉得边样做先呢？ 我覺得其實咧，究竟我哋幾時係可以恢復翻旅遊活動啦？嗱，當然經濟一個考慮嘅，或者民社會民生嗰個需要啊，或者從就業啊經濟嗰度，當然係一個考慮啦。另一方面，我哋其實亦都咧，亦都覺得，亦都真係要諗一諗，咁咧我哋嗰個疫情控制係點樣啦，同埋如果我諗恢復翻嗰個咧，人與人之間嘅往來啦，我諗未必話一下子可以咧即時做到好似以前嗰個模式啊，大家自由出入啊咁樣，或多或少可能有一啲咧，先做一啲可能咧過關嘅時候啊，可能會多啲嘅程序啊，或者要做健康嘅申報咧，我諗呢個咧都少不免噶啦。 你会唔会预计咧？就算系即系一开嘅时候咧，譬如旅游业界，香港嘅旅游业界咧，最先都系会做翻内地嘅旅行团多咧。 嗱，我觉得其实如果假如即系大家去谂点样恢复翻一个正常嗰个往来啦，咁咧，我谂因为其实你话讲一啲比较远嘅地方咧，即系可能话去欧洲啊，甚至系美国啊，或者可能东南亚嘅，咁佢哋个疫情都叫做啱啱开始爆发期间啦，咁样，咁咧，即系我哋好难话好快启动到一啲咧，即系比较远距离或者东南亚嘅路线啊，咁样。但如果有机会开到嘅，似乎的确咧系我哋附近一啲嘅城市啊，例如可能系澳门，或者其实咧可能系我哋接壤咧，就系我哋嘅广东省咯。即系呢个系有可能咧，即系有机会会做得到嘅。呢个系 吓，会唔会即系好多你哋啲业界都系谂紧呢样嘢啦？一开始如果真系放宽翻嘅时候，都已经计划定紧啦，已经。 嗱，業界當然咧，包括我哋自己在內啦，亦都其實的確係有諗緊咧，即係如果假如有個日子，我哋知道係可以咧，就係恢復翻嗰個關口過關嗰個活動或者旅遊活動啦，呢個大家的確有諗緊咧，即係將來個業務係點樣啦，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推廣活動係可以做到咯？其實 係，嗱，咁會唔會嗱？見到嘅就係內地咧，似乎對於即係國外嘅人咧，即係翻入去內地咧，即係防止外來輸入嘅個案咧，都好小心、好謹慎啊！會唔會即係以後會有一段時間，大家翻國內旅行嘅時候，都可能要健康申報或者係先做檢測咧？ 我覺得特別在短期呢、大家當然在那裡可能是望住五月份啦、但我估計即可能是一個比較短的時間，例如可能五月呢即可不可以恢復到呢，即這個有相當的、我都覺得有相當的難度啦，因為內地亦都剛剛才再進一步呢即加強，前面那位呢即聽到他都說就話呢，其實大家睇新聞都睇到就話深圳呢即如果一過關的呢，即你不是去深圳的但你都要停留在深圳做那個隔離啦，咁咧亦都係啱啱今日先開始，即係好似剛剛開始啦。咁所以現階段咧，即係我諗不管香港人啦，即可能短期內如果有機會上到去內地，或者內地人咧短期內咧係可以咧，即係可能基於一啲可能係商務嘅原因啊，或者可能一啲探親嘅原因，佢要進入香港，我諗要咧一啲檢查啊，或者要提交啲醫學證明或者健康申報，呢、這個我諗都即係避無可避㗎啦，呢個係必須咯，呢個 係。係，咁就係話，如果要自由行恢復翻嘅話，都仲要一段長時間喎。 呢、這個我哋作為業界嘅、我哋當然係想咧可以早日恢復啦、但呢個亦都的確係要平衡翻咧，即係社會嗰個係特別可能喺一個即係醫學嘅監察啦，或者一個社會嘅管理上面啦，即係都要攞個平衡嘅呢、這個係、所以我自己就覺得咧、最先可以嘗試做翻嘅咧，反而其實係咧應該係香港同埋澳門之間嗰個咧。正常嗰個交通，因為其實澳門喺嗰個控制嘅疫情嗰度啦，即係比香港仲做得好少少添。香港同埋澳門嗰個咧，即係狀況其實比較相似嘅咁樣。咁所以可以嘗試先做咧，香港同埋澳門之間嗰個咧正常嗰個交通往來，俾佢逐步有限度咁樣恢復先咯。 即係正常翻先，就大家來往正常翻先。咁但係對於你哋搞旅行旅遊團嘅話，咁去都好少人淨去澳門㗎。都冇乜意義嘅啫，係嘛？ 我哋係始終都係需要一個起點啦。咁、我覺得最近嗰個起點咧，似乎係咧即係澳門先啦。同埋因為呢個我唔係從一個對旅遊嗰個需要嘅、因為其實大家都係忽略咗啦。但其實好多即係香港人啦，其實佢都需要過澳門去工作嘅、我哋自己亦都可能好多親友係往來香港啊、澳門之間啊咁樣。咁咧呢一個咧，即係我哋先從咧嗰個基本個民生嗰度做起，之後進一步我哋睇睇有冇可能咧再進一步擴大去到咧，即係旅遊活動啊，有秩序恢復翻少少，可能香港同廣東省之間嗰個旅遊活動咧，即係逐步可以咧，即係一步一步咁恢復咯，係。 好，唔該曬你，崔定邦，唔該曬，係。崔定邦是香港旅游业促进会的总干事啊，咁嗱，我哋倾紧嘅咧就系疫情咧似乎慢慢回落啦，咁但系限聚令同埋各种嘅过关嘅检疫措施又应该系几时放宽咧？几时先至系适合时候咧？刚才都同不同嘅朋友咧倾到就系一啲做生意嘅。有冇一啲特殊安排咧？個關幾時開翻會多啲旅客咧？咁但係咧喺香港本地啊，咁限聚令咁眾多好多嘅商業嘅一啲嘅單位咧都唔能夠營業啦。咁幾時先至可以重新營業咧？幾時先至翻學咧？公務員幾時正常翻工咧？咁都係大家開始要討論嘅問題啦。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網友咧就問蕭叔叔，而家呢份工咧做咗11年啦，想轉工，但系咧我下一份工個 HR 咧問我點解咁耐先至轉工咧？咁我點樣可以用英文答得體少少咧？蕭叔咧就咁答佢。I love everything about my last job. I love my boss, I love my roles, I love my colleagues. It's probably the best job anyone in my field can ever ask for. Cyril 成日俾嘅意見就係 never say anything bad about your last job. Okay? 以前嘅所有可能人事上嘅爭拗或者同公司嘅一啲不和嘅東西，永遠都唔好講。只係講一啲 focus on the positive things. Okay,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my last job. I love my boss, I love my roles, I love my colleagues, I love my company, I love everything. 咁咧聽落去咧就會舒服少少。But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one has to choose between the comfort of staying in a safe and secure environment and the thrill of advancement. And I believe now is a time. 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呢都需要是从两者之间去选择。哪两者呢？第一呢，就是一个很舒适和很舒服和很习惯的一个环境，一个 safe and secure environment， 同埋呢一个去令到自己进步的那个心。萧叔就可能大概就会这样说，想看看萧叔怎么说就上回我们的网站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香港而家實行緊嘅限聚令同埋各種嘅過關嘅防疫檢疫措施咧，就去到5月7號啦。咁據報咧，特區政府喺呢個星期都會開始要商討5月7號就跟住會點啦，係咪要解除或者係部分解除咧？我哋問下防疫專家嘅意見。電話裏邊有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嘅，何柏良你好。 係，有柏良你好。 係啊，5月7號之後應該點算咧？點做咧？ 但我想现在开始大家去想和讨论呢，就都是好的。如果那个方向呢，我觉得就这些那个放松呢就不适宜太过进取，就要一步一步这样来。因为呢就现在我们那个疫情呢就是缓和了，就是慢了下来了。但是呢你看回在香港，就算在内地鄰近廣東省咁啊，咁嗰、那個一個低程度嘅傳播咧，就似乎仲係有嘅。嗱，你譬如喺廣東省為例咧，就佢哋都仲係有唔少嗰啲冇病徵個案咧，就揾到。咁部分原因因為佢哋就大量咁樣做呢啲排查啦。咁我哋香港就未曾有做呢啲排查啦。咁所以就如果內地佢排查都譬如廣州就四月啲兩個星期都揾到有百幾宗呢啲冇病徵感染，咁可能我哋喺社區咧都會有的。 我想問一下呢啲冇病徵感染咧，而家睇嚟嗰個傳染力高唔高噶？ 嗱，佢如果睇個病毒量咧，就同有病徵嗰啲咧，其實就分別唔係好大。咁佢如果係有一定嘅病毒量咧喺佢上呼吸道啊，咁佢譬如係講嘢啊，有咳嗽啊，譬如清痰啊呢啲咁樣咧，咁佢都係會有個傳染性嘅。咁暫時嚟睇咧，就有病徵同冇病徵咧，就都係有證據咧係可以傳人嘅。咁所以咧就我會將呢啲冇病徵咧，就同有病徵咧就一齊嚟睇。咁嗱，你譬如過去嗰兩個星期內地咧，就佢確診就淨係計有病徵啦。咁如果你將有病徵同冇病徵加埋咧，過去嗰兩個禮拜咧，就內地咧就大約有1100宗個案。咁咧就冇病徵嘅咧就673宗，有病徵嗰啲係356宗。咁如果係有病徵嗰356宗裏面咧，就約莫三成咧就係屬於本土感染，咁七成咧就係傳入嘅病例。咁所以整體咧就喺內地就個案係少咗好多噶啦，咁但係仲係有嘅。 咁另外一樣嘢咧，都要問埋，就係而家世衛嘅講法就係話就算感染咗一次咧，唔代表佢身體裏面嘅抗體咧可以令到佢唔再感染。其實呢樣嘢如果係真嘅話，是不是意味着其实个危机仲是存在，而且疫苗都可能冇用咁嘅意思？ 其实你呼吸道病毒咧就绝大部分咧感染咗之后咧嗰、那个免疫咧就都唔系话终身，亦都唔系话你感染咗一次之后咧就唔会再俾同一个呼吸道病毒就再感染嘅。你譬如睇翻流感啊，其他嘅人類冠狀病毒啊、副流感啊，就合包呼吸道病毒啊，所有呢啲咧就都唔係話感染咗一次之後咧，你就唔會終身免疫唔會再感染。咁所以咧就世衛有呢個說法咧，就其實就我諗佢都參考咗我哋對其他呼吸道病毒嘅那個認識啦。咁另外咧就呢、這個新型冠狀病毒咧，其實都不斷轉變緊。咁如果佢係繼續喺全世界周圍不斷咁樣傳，咁佢本身嗰個基因咧就唔係話好穩定嘅，咁不斷會有轉變嘅。咁如果你睇翻流感啊，咁我哋就算係有疫苗，咁你接種咗之後咧，就嗰、那個 障當然是有啦，即係接種咗疫苗，咁但係都唔係話接種咗之後咧就有疫苗就所有問題解決曬嘅。咁所以咧，就算係有疫苗或者係有人士感染咗，或者你檢驗都有抗體咧，就我都同意睇佢呢個說法嘅。就我覺得我哋就唔好判過早下個判斷咧，有抗體嗰個人咧就免疫唔會再感染，或者咧佢有抗體。就佢嘅分泌物咧，就一定冇病毒，唔好咁樣諗。 我又問多句啦，2003年沙士其實嗰陣時有咗抗體，係咪唔會再感染，定係冇呢啲個案？即係唔知噶嗰陣時係。 嗱，2003年沙士咧，就當其時香港咧都有幾個嘅研究咧，就嘗試去驗個抗體咧，就睇下有幾多人口嘅比例咧係感染咗。因為當時都有個問題咧，就係會唔會有啲冇病徵或者病徵好輕微嘅個案感染咗，我哋唔知道咧。嗱，咁呢個其實就突顯一個檢驗抗體嘅問題啦。咁當其時做咧，就抗體檢驗有好多種方法咁啊。咁唔同嘅方法做出嚟嘅結果咧，就嗰、那個評估翻喺香港人口有幾多係呢啲輕微或者係隱性感染咗咧。係相差超過10倍嘅，咁、所以而家就算我哋檢驗抗體就去睇新型冠狀病毒啦，我自己睇都會遇到相同嘅問題。你譬如有抗體就嗰、那個抗體譬如陽性結果咁啊，會唔會係假陽性咧、就唔係咁容易解答得到。 係啦，咁嗱，剛才講到就係一個好闊嘅一個病毒嘅一啲特徵嘅問題。咁我哋睇翻就係5月7日之後，如果限聚令要局部放寬，你覺得邊啲可以做先？程度是怎 樣？我想要看回那個風險、香港呢那些本地的感染呢就有很多是些群組、這些群組呢就最嚴重的就是在酒吧裡面、就超過100人呢是受到感染，其他就譬如卡拉 OK 啊，或者你有一些婚宴啊、就有一些火鍋啊，這些犯罪。咁綜合呢啲群組一個共通點咧，就係佢哋喺室內就一啲人多嘅地方就除咗口罩。咁主要除口罩嘅原因咧，就係食嘢啦，就飲酒啦，或者係除咗口罩啦去到傾談。咁所以咧，如果喺5月7日之後咧，我哋要放寬咧。就按翻一步一步嚟到做嗰個原則咧，就如果係有一啲場所而家係關閉咗嘅，咁佢重開其實就可以帶住即係入去嗰啲嘅顧客或者員工咧，都係戴住口罩，咁係會比較安全嘅。你譬如有一啲遊戲機中心啊，或者你部分呢啲美容院，咁唔係全部美容嘅程序都係要除口罩噶嘛。咁呢啲有一啲條件下面俾佢重開咧，咁嗰個安全系數咧係高好多。 即系你意思，譬如话食肆或者酒吧就唔适宜放宽得太多，可唔可以咁理解？ 你就算系俾佢开翻咁啦，你都要谂下嗰个限制点去做。因为如果你系一旦有零星呢啲个案，就譬如喺几百人嘅婚宴或者喺酒吧里边就再出现咁啊，咁你就有机会好似我哋之前2、3月。嗰陣一模一樣咧，就有一個好大嘅群組嗰度。咁所以如果有個案就再喺社區出現咧，就我哋應該有一啲措施咧，就係一旦出現咧，就避免咗呢啲大規模嘅群組爆發出現。咁即係零星嘅感染咧，就某程度上就未必係可以完全防止得到，但係就唔好俾佢有呢啲超級組群爆發。你一次嘅超級組群爆發咧就。香港而家嗰個形勢咧，就完全逆轉曬嘅啦。 咁嗱，你剛才講到都係一啲室內嘅環境咧，譬如而家室外嘅球賽打波，好多人一齊睇，或者有啲人遊行，咁喺室外嘅，你覺得係咪適合咧？ 嗱，你都係要翻去戴口罩嗰個問題。嗱，如果係人多嘅活動咁啊，就喺户外啦，就如果空氣本身係流通嘅。咁你到5月7日之後，或者再遲少少，我哋香港已經係持續一段長時間冇本地感染噶嘛？咁呢啲譬如限聚令4個人就唔准喺1.5米 之內多過四個人聚集咁啊，呢啲我覺得可以放寬嘅。咁、 嗯、 但係你放寬咧，就對於嗰個佩戴口罩咧，應該有一個要求。咁、 嗯、 同樣，如果你係想逐步同翻內地就通翻關，就某一啲人士咧就豁免佢14天嗰個檢疫俾佢入嚟咁啊。咁、嗯、你同樣咧就口罩應該有一個要求，因為我哋香港人就好多戴口罩，咁如果你旅客咧就你冇要求佢嚟到未必戴口罩。 好，唔該曬你何柏良，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啲坏车事故先啦。咁啱啱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咧，坚拿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喺轩尼诗道对开桥面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啊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另外咧，就之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喺翠屏南村对开慢线咧，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不过都系多车啊。龙尾去到观塘绕道嘅支路附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支路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07.14，瑞士法郎0.973，加元1.406。人民币7.087，英镑兑美元1.244，欧元兑美元1.085，澳元兑美元0.646，新西兰元兑美元0.607。港金报15,890蚊，比上日收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73美元，卖出1,718.73美元。港汇指数108.6，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分别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同埋太古城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窝打路道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嘅。将军澳隧道而家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都多车嘅，龙尾排翻落去观塘绕道支路附近。港岛路面咧，头先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诗道桥面嘅慢线咧，曾经有坏巴士阻路，坏巴士走咗啦，不过一带都仲系多车嘅。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就多车，龙尾喺兆辉台。九龙路面方面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近住茶果岭道支路就繁忙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而观塘绕道西行去九龙湾方向咧，而家近住九龙货仓一带都好多车啊，龙尾到丽港城。油麻地加士居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去弥敦道方向近住金粟街嘅慢线就封咗路，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至于新界方面咧，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至小榄段就慢车，另外深井嗰段嘅屯门公路入去元朗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大家用家信努力 我是大城小事的韩国主持黎慧欣。话在我们身处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但是我们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胜过这一场的疫症。我们并不是独自抗疫的，各位香港人开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了。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你好啊， 系欧嘉伦好 啊，我哋倾一倾上个星期一单将军澳斩人案嘅判决先啦。我谂大家都有少少印象嘅，喺8月20号咧，将军澳咧一条屋村附近嘅连龙隧道啦，即系贴咗好多宣传标语嘅一条隧道啦，行人隧道嚟嘅。咁当时咧就系有一位男士啦，咁佢系做导游嘅，跟住就因为不满啦，啲人喺度贴连龙墙啦，咁就攞咗兩把刀，由佢屋企攞咗兩把刀落去咧，就斬傷人啦。其中一個傷者係一度危殆嘅。咁爭議性嘅地方咧，就可能唔係個判刑啊。法官郭偉健嘅判刑咧，就話佢係量刑起點就係6年啦。咁因為佢坦白適時認罪，就減刑1/3，再因為其他原因再減多啲啦。咁最後咧就係判45個月嘅。咁可能大家唔係話對於佢個刑期有好大嘅意見啦。咁但係咧比較大家討論或者奇怪嘅一點咧，就係佢個判詞裏面咧用咗好大篇幅去評論成個運動啦。並且咧有幾句説話，我諗大家都呢兩日聽好多啦。咁就係話咧，法官咧就係啱啱攞咗個判詞睇啊。咁裏邊咧就係佢話咧就係因為咧個被告咧就認罪係毫無保留，而且咧就係希望佢嘅懲罰被告講嘅就係希望佢嘅懲罰咧能夠換取傷者一啲釋懷。咁就認為咧，法官就認為咧，即係被告呢、這個艱難時期仍然關心受害人嘅福祉咧，顯然是表現出高尚的情操，而這種情操在現今社會的人，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及專業人士，鮮有出現。還有的，等我講多兩句，就是說他也是說這個他形容整個運動就是一種文革式的極端主義，又形容這位的即係斬人定罪咗嘅導遊咧，就係話係被呢場社會運動弄至滿身鮮血及奄奄一息嘅垂死者。咁呢啲都係比較爭議嘅一啲評論啦，係出自一位法官嘅，點睇咧？ 係啦，其實即係我諗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喺法律年度開啟嗰陣時都講過，即係法官係即係無可避免喺呢段時間裏面會有好多同政治相關嘅案件會審理嘅。咁但係要睇翻就係法官行為指引其實有講得好清楚，即係尤其是第19段都講得好清楚啦。即係法庭要秉行公義咧，必須要係即係令到人哋有目共睹。法官除咗要不偏不倚之外咧，仲要令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這個是重點來的。即有時啲評論法官是不是會講多了，坦白說認罪求情的，即 即係喺法庭裏面認罪嘅扣減三分一，就係已經一個即係一個即係都幾定嘅數目啦。咁樣咁，但係法官需唔需要去講嗰件案情裏面係乜嘢情況令到佢扣減啲三分一，又或者係佢個情操係點咧？咁即係如果我容許用我嘅例子咧，就係、是、如果我喺街邊見到一個即係孕婦係跌親或者係有問題，我衝兩眼紅燈去跟住送呢個大老婆去醫院咁樣。咁我俾人告嗰陣時候，我有個咁嘅解釋，你法官話我不有高尚情操，我諗可能大家會接受，容易一啲。但係如果攞把刀去斬人嘅，法官話嗰人有高尚情操，我諗都比較難令人哋接受，同埋幾難令人覺得個法官係冇政治考量喺裏邊。 咁、個法官講咧就話高尚情操就在於佢話佢自己係都考量到被告嘅感受，所以咧就唔會求，即係唔會話即係用其他嘅理由去求情啊。咁但係咧，即係法官睇翻佢個判詞咧，啱啱攞到手嘅啫嚇。咁、那個判詞咧，亦都有一段咧，就係講到個法官因為佢接受辯方嘅解釋，就話咧佢翻屋企攞兩把刀落樓咧，法官係接受佢真係冇意圖用刀斬人。咁佢亦都接受個辯方嘅解釋，就係話咧，嗰兩把刀，一把就用嚟剷腸，一把咧就係用嚟自衛嘅。咁法官亦都接受佢話咧，就係、是、如果佢一早有意圖襲擊受害人，仲帶住兩把刀咧，當佢襲擊人嘅時候，就冇理由唔攞出所有武器。咁佢係相信咧，即係法官相信咧呢位被告咧係一時情緒失控嘅結果啦。咁而佢之前咧有一大段係講緊描述成個運動啦。佢喺判詞嘅第88段咧都話。本席咧不打算喺呢方面繼續講，咁因為同判刑咧，同呢啲評論係冇關嘅，咁亦都好似佢都知道嗰個評論同個判刑係冇關嘅，咁但係呢個觀感又如何咧？嗱，不如我哋請埋喺電話裏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傾傾。張達明你好， 係你好， 係啊，點樣睇呢個判詞啊？ 咁講咧，我諗始終就係我睇翻咧，就係、是。法庭咧，佢今次法官今次即系讲好多嘅说话咧，其实我自然觉得系真系非常之唔恰当嘅，其实唔应该嘅。咁不过亦都想强调翻咧，就系、是、即系当然法官判案嘅对与错，市民或其他啲人绝对系有权作出批评。咁但系就千祈唔好咧，将佢提升为一啲谩骂或者人身嘅攻击咧。因为始终有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咧，就系我哋嗰个司法系统嗰个独立嘅司法系统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咧，我哋希望可以保证得到我哋嘅法官可以无畏无惧，根据佢所认知嘅法律同事实咧去做裁决。佢可能佢会出错，你可以批评，或者佢有地方出错，你可以批评。不过就唔应该提升为一种好即系个人嗰种嘅即系。即係所謂謾罵啊，甚至恐嚇啊，成咧，咁呢啲絕對就唔應該咯。 咁嗱，當然啦，我哋討論當然都係以事論事啦。你覺得喺一個判詞裏邊有咁多嘅即係個人嘅意見啦，你覺得係咪都不算係尋常嘅一個判詞？ 點解唔尋常嘅？即係因為我哋不嬲，我哋普通法嘅法院嘅法官咧，佢好清楚自己嘅角色啦，就係、是。即係有啲事件，若果係真係一個社會上係真係啲政治事件，即係譬如話成個社會運動究竟係即係背後誰對誰錯啊？即係邊啲整體嘅問題咧？呢啲絕對佢知道咧，就唔係法官咧係去喺判案處理中刑事案件裡面咧係應該。是去作为判案根据的睇法咯。个人可以有睇法，我想唔多唔少法官都是人嚟嘅。咁我想过去发生嘅事咧，咁你每一个香港人咧，唔多唔少都会受到影响，或者你睇新闻，或者睇你接触你身边嘅朋友，唔多唔少自己都会有一种嘅对事件嘅分析或者睇法嘅。咁但系又要好搞翻清楚自己嘅角色系啲乜嘢咯。自己嘅角色，如果法官嘅角色，佢就应该跟翻。在案里面有的证据和事实和根据法律去做裁决、就是不是呢 係將自己咧就係即係個人對整個社會事件一啲嘅認知咧，特別我諗佢應該知道，即係呢方面咧係好有爭議性嘅，即係唔係話一啲咧係全世界都有咁睇噶啦。如果全世界咁睇咧，我哋有一種講法咧就係司法認知啦，即係法官都可以就翻一個係公眾都冇爭議嘅一啲嘅事實咧，咁可以有啲司法認知嘅，但係我哋唔係去到嘅情況咯。 嗯，嗱，咁你觉得嗱，不如讲咗个量刑先啦。咁而家个量刑系减咗三分一刑期，因为佢定，因为佢认罪啦。咁或者个量刑起点六年啦，你自己睇系咪都系都算正常？ 嗱，我就咁讲，因为咧佢个判词咧都系啱摆上网咧，我自己未有，我头先好快立一立，但我哋有时间咧系好详细去睇翻。一啲上面好即係重要，特別係嗰個生死，因為我今朝喺另外一電台都有講過啦，即係話關於有關嘅罪行咧，以往上訴庭覺得好清楚咧，就係話基本上嗰個刑罰咧係三年至十二年嘅，即係過往嚟講，即係雖然嗰個法例最高刑罰咧就終身監禁，咁但係過往法庭就呢方面嘅判刑咧三年到十二年，咁就上訴庭覺得好清楚咧就。可以有一個很科學化的講法，要是多少年即是不會是一些硬性的指標，應該考很多不同的因素，即是犯罪人的動機，即是有沒有預謀，傷勢，對那個受害人所影響等等這方面。但是就如果我就這樣去看的話，即似乎今次即我們有的資料呢，就第一來說是涉及三單先，即是不是一單，第二呢就似乎他即他用的都是真的即是一些可以致命的利器，那也都不是说呢就是即是所谓斩完一下即是收手的，就看回呢其实中间呢是真的有追斩啊，或者事实上我就这么立下去呢，即是似乎他在录影会面都是回到来之后录影会面呢，他讲的版本呢同事实都不是那么相符的，即是这样呢，咁就即係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就睇翻法官最後用六年做嗰個量刑起點咧，我即時嘅睇法咧係可能有商榷嘅，咁但我都需要係一啲比較詳細啲嘅研究咧，去睇翻啊實際上究竟係唔係超越咗一個合理嘅水平咧？因為我哋如果要講上訴咧，就要睇睇個原審法官有冇即係所謂超越到一個合理嘅酌情權嗰個範圍。如果佢冇超越，即使佢偏輕咧，咁亦都未必可以上訴得到嘅。 反而是我自己比较觉得奇怪少少啦，即係呢个判词里面呢，啱啱我都啱啱攞到手嘅，有几点呢我唔知道係咪我比较少见到一啲咁嘅语句啦，譬如话喺九十二段嗰度就本席肯定呢，就係话即使被告带住两把刀去隧道，佢喺情绪崩溃之前係冇諗过用刀杀人啦。咁佢有几个本席肯定嘅，佢又本席肯定呢被襲击嗰三个受害人呢，被告襲擊三個受害人之前是沒有預謀的，本席又肯定啦，這個第九十三段的又是本席肯定被告不是因為政治理由 向三名受害人施襲的，即是那些肯定呢似乎是很少見，還有到最後呢就是第九十九段呢，就是講緊判刑的刑期，他就說遺憾的是判例相當清晰，減刑三分一，經已是被告認罪沒有案底等因素的減刑最高點，即是他似乎整個判詞都有些有些是譬如遺憾他不可以判再低一點，即是有些這樣的感覺，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或者怎樣看這些語句呢？ 我想你的觀察呢都是很對的，就是因為呢一般來說呢，即所謂是這些判刑的情況，因為不是一邊的審訊的，即是那個即是在他的求情的說話呢，其實法庭呢不會去到用肯定是去表達的，他最多呢就說我都信納即是辯方在這方面的求情都可能都是因為一時的情況啊等等這些東西呢，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一般所謂判刑的法官呢會這樣去做的，那所以呢是很難免是被人用感覺呢，就是這個法官呢就因為的確他自己對那件社會事件呢，就是對這件事件呢，他自己有一個很強的感覺，就是用一個白一點的講法呢，他那種的對整個社會運動的看法呢，是一種比較是一種我們叫藍絲的心態，要用黃藍這樣是去形容呢，是很深藍那種的想法。這個本身我們要接受的，因為法官都是人，那麼社會事件裡面可能大家是會有一些所謂有些人是比較是所謂黃的心態，即是藍的心態，我們 這個是接受的，我們法庭裡面必然會有一個現象的。咁但係咧，就做少得法官咧，一定會提翻自己唔可以被自己對啲社會事件個人嘅觀感咧，係影響自己去做裁決啊嘛。咁所以你係有乜嘢基礎話肯定咧？一你唔係經過一個審訊係 call 曬啲證人啊，係有盤問啊，成咁樣。咁我哋一般嚟講，法官唔會咁做嘅。佢係特別咧，就係話，所以呢亦都係咧，就係話，覺得喺今次咧。律政司是否真的要考慮去做刑期覆核呢？他是需要真的去看看證據呢，究竟法官他這些說法呢，究竟是沒有沒有一個足夠的證據基礎、 oh. 不是的時候，究竟他是不 是, 即是可以這樣得出結論，即特別呢，即是你在、即這樣的情況之下拿著兩把牛肉刀、一把菜刀翻翻去袋住喺身嗰度咁样，咁你咩基础？佢系完全冇谂过用刀伤人。 嗯， 啊，即系呢个咧，其实咧就系大家会有一个好大嘅问号喺当中，好似唔系好合常理咯。 嗯，系咯，即系譬如话佢话信立咁，都你好难去即系挑战佢，但系佢话肯定。 必标疑点嘅利益嘅，因为的确咧。有的時候呢，就法庭在處理是一些所謂判刑的求情的時候呢，有的時候呢、有時都未必會考究他、就是真的假的。當然我們有個程序的，如果法庭是覺得有些是重要的求情因素，其實想搞清的事實是怎樣呢，他應該有責任呢，我們開一個叫紐頓聆訊的 Newton Hearing 呢，他真的傳召回證人，他就回那裡去給證供接受盤問，看看究竟他說的東西是不是可信，是不是實在。在個盤問之下，法庭在那個時候去做一個的結論就比較是叫有基礎了。 喂，張大明啊，我想問問咧，就係、是、你會唔會喺呢件事裏邊咧睇得到咧？就係話喺個法官判刑嘅時間咧，真係有因為黃藍政見而雙重標準。因為喺2016年旺角蘇聯案嗰度咧，其實講明就係話法官唔會接納社會背景作為求情因素啊嘛。咁法庭亦都唔會加入呢個政治辯論。但係好明顯喺呢一件事案裏邊，即係話法官係清清楚楚表明佢認為一啲佢認為啱嘅嘢。咁當然啦，即、就、係、是、我哋唔好講話即係。把刀究竟是不是很肯定確信他是即一時衝動，但是在這件事件上面的法官是真的明顯有些表態。 是的，就是這個很難避免的感覺是這樣，因為我都之前表達過，就是說其實我們那個一路以來呢，我們很著重呢，就是法官審案一定是政治中立的，他個人無可避免是會對政治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在判案就要是擺這種看法，特別在這種在今次事件裏面呢，其實過往法庭嗰個標準好清楚嘅。其實在呢啲情況之下，我都唔好理你政見嘅原因呢啲原因。其實一定要好強嘅信息呢，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去所謂去傷人，去用武力傷人呢，呢、這個係絕對可以接受嘅。 嗯， 啊，即係呢個信息呢，係應該法庭不嬲以往都係咁樣強烈表達出嚟嘅。即係佢話，我就算係即係明白啲困境。定咁樣，但呢個都唔係去做傷人嘅理由，係通常法庭咧就會翻嚟係表達呢方面嘅信息，俾公眾白到法庭嗰把尺就話啊，我冇錯，我可能我真係對個政治睇法係有唔同嘅，咁但係判案唔去用呢個做嗰個基礎噶嘛。 嗯，嗱、咁但係喺呢個判詞裏邊咧，第剛才都提到第88段咧，佢都之前第87段就有好大篇幅咧，就係講緊。法官對整個運動的一些描述啦，一些睇法啦，咁跟住就話本席不打算在這方面再說下去，因為這次判刑與評論這次運動無關，是咪可以話都撇清咗嗱？我跟住嗰個判決咧，同我之前嗰啲意見無關嘅，可唔可以咁睇咧？ 有時難嘅，其實係即係大家問一個問號咧，即係點解既然知道冇關係咧，點解需要喺一個嘅判詞裡面咧，係去寫出嚟咧？有时候呢，即是即法官要明白自己的位置，你一始终法官一定是离地的，因为我们很多的社交限制，法官好像他都不会做，他们的接触面呢是有时很有限的、这个是我们必然是这样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你是不是一个有足够的基础角色呢，是去做这些社会事件里面去做一个这么简单的判断， 是 咁呢個就似乎喺成個判詞裏面呢，俾人好強喺度呢， 即法官可能呢就真係呢、這個法官真係呢係寫自己裏面呢佢自己真係好深嘅感受。 嗯嗯， 去到一年後呢喺急遺憾地呢係忘記咗自己嘅角色呢係表達一啲唔恰當嘅言辭囉。咁呢個其實係真係唔應該嘅。 系，周立明方唔方便讲一讲咧？就系话会讨论区域法院咧引入陪审团制度嗰个建议方面咧，你有咩意见？ 其实我长久以嚟都觉得咧，其实系有陪审团制度咧系比较好嘅一样嘢嚟嘅。 嗯， 啊，咁就当然咧就系要平衡嗰个实际嗰个嘅情况啦。咁但系香港依家因为已经转咗用中文审讯已经咁多年咧，咁其实依家好多人都可以适合做陪审团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系值得去考虑咧。是不是将陪审员的制度呢是去扩展到去区域法院那里的。是啦。 嗯嗯好。 因为这个是一个步骤，因为特别是对于很多事实的裁决呢、哦、其实真的由一些的所谓一般的陪审员去做裁决呢是好过单一的区域法官的。 是。明白。唔该晒你张达明。唔该晒。张达明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首席讲师，郑成龙有没有补充呢？ 我想都是这样啦，即是实际情况呢，就是如果在区域法院加了陪审团制度，我想相信呢，即是比市民的感觉上面都是比较公平、公正和公开。 嗯，咁大家又点睇呢？呢位法官嘅判决啊，咁因为啱啱呢先至成个判词摆咗上网啦，咁大家上网可以睇一睇呢，都研究清楚佢呢啲说话呢背后呢嘅解释系点样嘅。好啦，我哋听一节新闻返嚟再倾。 铁强调目前未发现北韩出现异常痛症，佢一场闭门论坛上面话政府有足够嘅情报收集能力，可以有信心地讲北韩未见异常。对于有报道指金正恩可能接受了心脏手术，金连铁表示质疑，认为报道提及的医院根本没有能力进行这项手术。南韩总统文在寅的一名顾问亦都表示，政府的立场坚定，就是金正恩在生，又说金正恩自从4月13日以来一直留在东部元山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5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初时部分地区有烟霞，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风，明日转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五及周末早晚有薄雾。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九龙啊，观塘道去由去呢一个龙翔道方向，喺启业村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近住德福花园。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在启业村对开的快线有意外，塞到去九龙湾港铁站德福花园附近。另外龙翔道去荃湾，在钻石山港铁站对开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虽然意外清了场，龙尾就去到平石村。龙翔道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那里之前有意外事故清了场的，龙尾近住平石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好多车，咁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就排到去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咧，而家就松翻好多啦，冇咁多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的龙尾在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都多车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附近的。咁啱啱收到消息咧，之前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咧车龙都仍然系需要啲时间消散嘅。咁啊，继续讲九龙区嘅交通啦。而家观塘绕道去九龙湾方向，咁啊近住九龙货仓一段咧都仲系多车，不过龙尾啊短咗喺丽业街附近嘅。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火车站就 多车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同埋大围。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至小榄段就仲系多车，仲有深井嗰段啦，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同埋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唔会释出废气，而且悭油悭钱，仲好环保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联络差饷物业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分析界的人士就说将今次经济动荡和上世纪大萧条相提并论，打电话来1872311。 有啊，有装修工程啊，执粒帮手清拆那些就有。 我一分钱都没有，洗碗洗了20多年了。 我们几日去不知道怎样转型做到什么事， 希望他不要遗留我们这班人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郑成龙， 系欧嘉伦， 系啊。嗱，呢几日咧，我谂好消息嘅就系啲疫症啦，香港嘅疫症就似乎缓和咗啦，连续两日零确诊啦，不过。太古城咧又開始有示威活動啦嚇， 係即係大家好似喺個疫症未完全退走之前咧，就已經忍唔住要出嚟做呢一個示威遊行。 嗯，咁好多嘅場面又再出現啦。咁嗱，其中我諗一個大啲嘅爭議就係喺疫症之中咧，呢啲嘅聚集咧有冇違反呢個限聚令啦？咁嗱，警方嘅睇法咧，當時咧即係琴晚啦，喺太古城咧都一路喺度講緊，一路嗌緊，亦都出咗聲明嘅，就係話有共同聚集目的而多於四人咧，就係即屬違法嘅，就唔理你究竟企分隔開有幾遠啊，唔係話1.5米2米就。唔违法，呢个系警方嘅睇法，不过都系睇争议啦。当然吓， 系嗱，其实就简单啲讲啦，件事就嘅几个争拗点啦。第一样嘢就系、是警方是否需要有人系要投诉先至可以入去执法咧、入去商场执法咧咁样。咁其实呢个限聚令系一样嘢啦，非法集结系另外一样嘢啦。咁警方喺咩情况之下可以行使警权去做一啲驱散嘅行为咧？就系呢个争拗点。咁其实冇人报案，警方是否好似阿赵家贤议员个讲法咁样话，唔可以入去商场里边执法咧？我睇嚟就系警方应该系有佢足够嘅即系权力系可以入去执法嘅。首先嚟讲咧，就系、限聚令。如果大家共同目標嘅，喺我個人嚟睇，一班人分咗5組或者10組嘅，縱使你有一個即係所謂1.5米嘅距離，咁大家係共同目標，其實根本已經係一個集結。 嗯， 係啦，咁所以如果警方話要去做一個驅散，先唔好話拘捕，做一個驅散嘅，其實喺個疫情底下嘅，其實我覺得係合適嘅。 嗯，譬如話，如果喺另外一個爭議啦，除咗話入商場之外啦，就警方。當時亦都有準備想入去一啲即係私人管理嘅一啲區域啦。嗱，依個之前都拗過噶啦。咁即係警方一路都係話，佢要入去拉人嘅話咧，幾時都入得去嘅。你係咪都有咁嘅睇法？ 嗱，就當如果有一班人聚集係明顯會影響到即係喺個公安條例以下嘅，咁其實警方係真係有咁嘅權力去執法。嗱，如果我哋去睇一般嘅情況，喺冇人犯法嘅情況之下嘅，警方入一啲私人地方去做一啲乜嘢，如果影響到市民正常生活嘅，可能呢個係唔適合。咁但係如果佢有合理懷疑係裏面有罪案發生嘅，其實警方入去執法，其實就大家唔應該阻擋警方呢個行為嘅噃。 即係其實合理懷疑就有好多嘢都可以懷疑噶嘛。 係。 咁所以而家嘅譬如有人喺裏面可能鬧警察嘅，或者 就咁可能讲啲嘢，咁警方系咪都算一个合理怀疑咧？你 我谂个程度就唔应该即系去到咁低啦。一啲即系例如好似一啲互相挑衅嘅行为，咁警方系咪要就走入去一啲即系一啲私人嘅地方去做一啲执法嘅行为咧？我谂就未去到呢一度。但系如果有呢啲明显违反即系公安条例下边，又或者系喺疫情以下系会影响到即系一个疾病嘅扩散嘅呢啲情况之下嘅，就应该系会做一啲执法嘅行为。 好啦，咁系喺电话里边咧，我哋有东区区议员赵家贤喺度，赵家贤你好啊， 系大家好，我系赵家贤， 系啦，咁啊，赵家贤系揾赵家， 都系东区区议会嘅副主席吓， 系嗱，咁揾你系因为即系琴日有好多事都系围绕住喺你身上发生啦，同埋你嘅助理啦，亦都系喺过程中系受伤啦，不如讲下你助理而家点啊？入咗医院之后，而家情况点啊？ 入咗医院，咁我系寻晚漏夜都有去医院睇过佢嘅，咁就即系佢家人有陪住啦，咁佢即系去到医院嘅时候咧就。有翻知覺嘅，咁就都有好多嘅檢查需要做啦。咁因為涉及就係你係個頭著地咧，咁就係即係係咪會唔會有腦震盪嗰方面？咁係要幾種嘅調即係檢查先至會知道嘅。咁所以而家佢都係即係都首先要好感謝各界嘅關心啦嚇。咁而咧即係佢都需要即係有啲時候去。即係調理休養咁樣，咁當即係如果嗰個嘅調嗰個嘅檢查嗰方面係有多啲確實嘅信息咧，咁我都會即係再向即係傳媒各界去即係報告嘅。 當時嘅衝突起因係咪同警察想入去屋苑嘅範圍有關嘅咧？當時係咩情況嚇？ 冇錯，絕對係嘅。原因咧就係話我本身喺尋日傍晚六點大概六點九左右咧，我係同到。東區警區的指揮官是即係去找到他願意講的時候，我就問他點解咁多警察入咗嚟太古城啦，但係太古城中心啦，咁佢就係話因為收到999嘅報案，就話係懷疑有人係違反禁罪令，就喺太古城中心裏面，咁佢哋所以需要進入去調查，咁都係因為咁樣，咁所以就咁嚟警即係太古城嘅中心嘅保安都唔可以阻礙咧，因為佢真係具體有案件需要調查啊嘛。OK， 咁我就話我唔會再去做嘢，但係個問題調翻轉，我就叫個指揮官咧，唔該你都睇住你班前線嘅夥計，唔好情緒躁動去到挑釁市民啊。OK， 咁但係啦，去到喺到前線咧，就好多嘅即係警察咧，情緒自己係高漲，不斷係講粗口挑釁市民啦，對住我，甚至乎係喺度話佢冇咗隻耳聽唔到啊咁樣，佢擺明係語帶。是这个的即是叫做广东话俗语所讲呢，就是根本在这里串挑你这样啦。去到呢就 补充一句啦，赵家贤呢就是在去年的一次警民冲突之中呢，是被一个男人咬甩了部分的左耳啦。咁而家呢都是扎住绷带的一路都。继续啦，请你赵家贤。 唔该晒。咁咁佢哋就本身嗱，記住，即係東區指揮官講明咗個報案，佢收到個999 call 係講緊太古城中心商場裏面。OK， 咁然後之後佢哋慢慢去做驅散啊，各方面等等咧，然後啲人係散咗出去，已經去到太古城嘅地面喺係私家路同埋太古城嘅屋苑嘅但係公契嘅私人範圍啦。咁佢哋行到嘅時候，我已經係即係尤其是嗰扎係水警防暴嚟嘅，個頭盔係 MAR Marine 嘅。我都同佢哋講明，喂，你而家用邊條條例執法先？咁佢話限聚令，我就話，我同我助手係兩個人嚟嘅，後面啲記者全部係即係唔同，即係跟唔同嘅公司嘅時候，咁根本就唔係即係同一個目的嘅聚集嘅喺度嘅時候，咁你用限聚令即係唔 valid 啦 ？OK， 咁然後佢又喺度想話係用警察防線咁樣，咁你又有冇收到有人？要求求助，又或者系咪你又確切係有一個罪案發生？又唔係喎，咁所以咧，我講完之後咧，嗰、那個水警嘅兩粒花咧係記咗喺度嘅，懷恨在心嘅。好啦，然後之後佢哋突然間可能收到 call 定點咧，就全部大舉就係咁步步進逼啦，喺太裕路太茂路嗰度嘅時候，唔單止係向太茂路成個嘅私家路進逼，係將啲人群都係擁去咧。是在太古城第四期私人屋苑公公契範圍嗰度，喺嗰個韓國燒烤對出嗰度。咁嗰陣時我就行埋去已經講明啦。你根據乜嘢先？其實佢都係佢所講話合理懷疑話有嘅時候，佢話懷疑後面有人違反禁罪令，後面嗰度全部都係記者喺度，就係喺度做緊佢嘅工作嘅時候，根本係完全唔合理嘅。咁我就喺度話緊，你冇收到 call。 话有犯法嘅时候，咁即系话冇合理理由啦。 当时嘅群众嘅情绪都系正常嘅系嘛？即系咩环境嘅？ 群众就有一啲当然有一啲可能大声嗌下，有一啲甚至我亲眼见住啦，有啲喺个平台嗰度系居民嗌落嚟嘅时候，个警察有个水警防暴直情指上去就话：我第一个冲上嚟拉你先咁样。你呢啲系咪无谓啊？私人屋苑地方平台咁样，你凭乜嘢喺度话佢可以冲上去去拉佢？ 咁 根本就系将条禁罪令系佢警方龙门任佢搬，就一时候我禁罪令唔得，又话系警察封锁线咁样，根本佢自己都唔清楚用紧边条条例去执法。 有 咁样，然后 我想问下，当时警察有冇话你哋非法集结啊？定系一路由头到尾都话你哋违反禁罪令啊？即系用咩理由啊？ 佢淨係話而家一次警告啊，兩次警告對住我趙家賢講嘅，咁、就喺度話嗱，你而家要退後啊，咁樣佢冇話係違反禁罪令，佢唔係咁講噶。佢總之你而家你警方封鎖線咁啊，你要退後啦。嗱，而家一次警告，兩次警告，然後就攞護照分佈對住我啦。然後就佢同我嘅助手係有言語挑釁我助手嘅時候，然後就佢哋好明顯講唔過啦。然後就佢哋幾個防暴就想擺明係夾硬老屈我助手係襲警，然後想拉佢。我知道呢個情況，我唯有攬實佢。我攬唔實嘅時候，就俾成班水警防暴幾個人拉去打佢，打鯊魚咁打佢落地個頭着地。然後佢哋仲要係阻礙嗰啲義務急救員成五分鐘先至去睇佢。即係幸好而家佢都叫做話係有翻知覺。呢班有冇人性係滅絕人性，尤其是水警防暴已經唔係第一次。2019年10月13日佢哋第一次入嚟太古城嗰時候，我作為太古城當區議員、業主代表同埋居民，佢哋夠膽死可以話我係遊蕩啊！你話係咪有冇搞錯啊？ 嗱，我諗趙家賢即係唔好咁怒氣先。嗱，我諗件事可以分翻兩樣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警務人員係無論係指住你耳仔好，又或者一啲即係挑釁嘅行為啊，又或者一啲即係嘗試去嘲笑嘅行為，其實嗰個絕對係唔啱嘅。呢個我諗即係大家都會同意呢個講法，唔需要再爭辯。但係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我哋有睇報，我個人嚟講，我有睇報道，我見到警方係喺個商場以外咧，其實係有舉藍旗。是分別有人講過， 我啱阿謝成，我想講翻，佢舉藍旗就係佢搭咗我助手頭落地之後，搭咗鯊魚之後賴嘢，然後先至要舉黃旗，舉藍旗趕走曬啲記者啲鏡頭啊嘛， 係 咁解啊嘛， 即係 後者嚟㗎， 係啦係嗱，個時間係重要嘅，即係先喺商場先啦，定係跟住要去到私人平台咧，即係嗱。睇落嚟就係先喺商場，跟住然後就驅趕就出咗去一個就私人平台嗰度。咁但係中間係出現有舉藍旗，咁究竟即係中間個挑釁位喺邊度，同埋點解會達到你嗰、那個就係助理啦，係另外一件事。咁但係就係話一開始嗰陣時有人報案，同埋係警方係知道有人係違反嗱，佢個講法係違反限聚令嘅嗱。你點樣睇？如果一個商場裏面已經有一班人已經喺度唱緊歌，係一啲集結。你會唔會同意那個都是一個違反限聚令 的行為 呢？我只要講都是那句，如果是認為確切是有任何違法的行為， 那都成400人的了， 去調查，然後他去第一步，他如果按照他平時見到啲廢老去捉企人超過了那麼多人，他都有些沒有檢控啦，那為什麼原因？因為首先介入的時候做勸喻嘛，那個問題佢然後佢嗰下入咗太古城中心嘅時候，佢係四方八面唔同出口都係成大批警察衝咗入去，係嚇親啲市民。我同你講，我親眼見住，係因為警方衝咗入去，所以好多上報即刻落閘啊，並唔係唱歌或者去集結或者係佢有其他目的去太古城中心嘅市民，而令到嗰啲上報落閘。而家係警方嘅行動令到阻礙到行上嘅。依、這個嘅商業嘅活動啊，明唔明啊？ 趙家賢，我明白嘅，而我都同意你嘅講法，係可能警方嘅行為影響到人哋做生意。但係而家講緊就係話，一開始嗰400人嘅聚集喺度唱歌啦嚇、啊，我哋唔好話唱咩歌，嗰、那個係大家一齊有共同目標嘅。對於嗰個限聚令，你點樣睇？係咪明顯已經違反咗？如果明顯違反咗，警方執法，點解會有人去阻撓？呢個係個問題啊嘛。嗱，但之後會衍生所有問題。 警方你唔好同我講翻嗰樣嘢先。 我不嬲同你講緊呢樣嘢啦， 你行到嚟嘅時候，係咪同佢講係做個勸喻？你隔翻開咁樣。但係抱歉啊，佢哋去到佢攞把聲公去講嘅時候，淨係話你哋已經違反啦。而佢講完，船責人就一攆嘴就 全部攞產線，然後就係咁佢講佢執住佢，我要夾喺中間就話，我就話你警方你冇咁快推進先。但嗰時中間嗰幾層當中，佢哋係得個 escalator 去行嘅啫，你點可以突然間一段時候可以將咁多人喺個 escalator 拱走落去？你咪人搭人，我喺度，我當中做緊調停。做緊，我作為調解員，我幫手做調停。你警方嗱、知道嘅，你要執法，你去講嗱，我都幫手勸喻佢要落，但你都要俾時間人哋疏散噶嘛，係咪？即係你我想講嘅係話，我當然知道，如果係有人係真係涉嫌違反限聚令，警方第一個做法應該要勸喻呼籲。如果係完全唔聽嘅，先至可以再將一個行動嘅升級噶嘛。我相信你作為前瞻警委員，你都應該同意呢個做法噶，係咪？即係我本身，我對於警，我喺即係警務。警務方面我都有啲了解，因為我都識啲即係警方嘅熟知嘅人員嘅。 但政府一路講緊勸喻係佢哋想咁做啫，唔一定根據法例唔需要噶嘛。 咁跌翻轉頭，你咁講法，咁點解係對一啲好似啲政見係親政府嘅，你就用一個準則，而對於其他嘅係支持香港民主嘅市民，你就用第二個準則？咁、个准则个轮换系咪任政府，系咪任呢个執法部乱咁搬先？ 嗱，赵佳贤唔好去到咁远。嗱，我哋首先一步一步啦。我唔系觉得佢哋嘅行为完全啱。嗱，你唔好误会，而家系讲紧就话，首先第一样嘢就系嗰400人是否一个违反呢一个限聚令嘅。好啦，第二部分，警方嗰个做法有冇瑕疵，是否做错，系另外一部分。嗱，如果第一部分的话真系有400人喺度聚集违反咗，警方是否应该必定要俾警告，然后先至可以驅散？如果不是的話，警方是沒有違反任何警例的。就算是不是前監警的，大家都會用一個這樣的方法看。但是如果他們進去的時間有不同的挑釁行為，會令到在場人士有不同的反應，會引起其他的情況呢，警方就需要交代。我想一步一步講，但是件事源起因是真的有人違反限聚令嗎？ 是 個問題，你要斟酌呢樣嘢，但調翻轉頭，限聚令本身個作用係做乜嘢先？ 係咪限聚咯？ 防疫保障市民健康。但係唔好意思啊，佢哋去到嘅時候冇特別警告，係將啲人擁埋曬一齊擁走啊！你 咪但係有冇？但是赵佳贤，有没有人警告的话的都是要防疫的嘛？本身啲人聚埋嗰啲病菌不会因为政见而避开的嘛？不是因为你有 不是因为争取 民主的话的就不会有病毒出现的嘛？ 你将佢哋全部拱晒埋去，成扎人逼得更加犀利，呢个系咪作为社区防疫有效的做法啊？ 咁如果唔聚集，咪冇呢啲 本身 立 法个原意喎，系咪先？ 明白，不如咁啦，我哋傾到呢度啊，唔該曬先啊，趙家賢，我哋趙家賢係東區區議會嘅副主席，亦都係東區區議員啦。咁我哋剛才傾緊，我諗嗰個主要嘅即係其中一個爭拗點就係究竟係咪違反限聚令先？即係阿鄭成龍就都幾肯定啦。其實我有啲懷疑嘅，即係點樣叫做違反限聚令咧？即係而家商場咧，其實都好多人喺度行嚟行去嘅，佢哋都有共同目的喺度買嘢。你點樣分？究竟點樣先至係違反咧？ 嗱，即係我諗，如果一個商場買嘢嘅，咁或者係間酒樓食飯嘅，咁固之然啦，大家都知道，我去酒樓食飯，咁四個人一組，咁絕對係唔會違反個限聚令，因為大家都有個規矩講到明係，如果佢哋去嗰度係一個即係一個既定嘅目的。咁而嗰個酒樓就係食飯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個商場裏面做一啲示威嘅活動，一齊去唱歌，係咪嗰個商場本身俾你去嗰度即係聚集嘅目的呢？咁而多過四個人，如果你就算係分50組幾多組都好，每四個人一組，你嗰個行為本身唔係嗰個場所特定俾你做嗰樣嘢嚟㗎嘛，咁又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咁如果係咁，咁其實以後所有遊行示威集會都唔需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啦，即係我條線就係咁樣畫嘅。咁當然去商場買嘢，梗係當然係用另外一個方法，即係另外一個睇法啦。 咁如果咁嘅睇法，我想問一下大律師黃日宇喺電話裏面啊，係黃日宇， 係 黃宇日，唔好意思，黃宇日，係唔好意思。嗱，咁剛才我哋都喺度傾緊嘅，就係即係警方嘅講法啦，就係有共同聚集目的而多於四人咧，就係違反呢個限聚令嘅。你點樣睇嘅呢啲法律嘅詮釋啊？ 其實共同目的嗰一點我係同意嘅。咁雖然嗰個相關嗰個規例冇明文定義，就係話聚集係有一個共同目的啦。咁但係如果你從嗰個立法嘅原意啦，又或者字面嘅詮釋啦，即係聚集呢個字嘅本身個意思， 圖又或者係用一個常理嘅角度嚟睇咧，我都同意聚集呢、這個呢、這個字咧，其實本身係隱含咗一個共同目的嗰個元素喺度噶咯。 嗯，咁嗱，我刚才倾紧嗰个问题就系咩叫做共同目的啦？即系话，即系如果大家喺商场一齐买嘢，咁系咪共同目的咧？或者喺个郊野公园里边，好多人喺度行紧山，咁其实佢哋系咪都系违反咗限聚令咧？如果咁睇法， 嗯，我认为就唔系嘅，因为其实你刚才举嗰啲例子咧，都系大家不约而同地啊做紧同一样嘢，即系咁就同我哋常理去理解聚集。做一个共同目的就唔同啦。举个例，譬如你话即系游行，咁大家明白咩叫共同目的啦。咁可能你同隔篱嗰个人系唔识嘅，咁甚至乎你系本身冇谂住参与嘅，咁但系你系行街见到，跟住参与喺个游行队伍当中，咁你都可以话系喺呢个条例底下里面嗰个聚集。咁但系至于你话系大家一齐不约而同地去一个商场度买嘢，咁即系第一就系嗰个共同目的其实唔系咁解啦。第二就系你哋聚埋一齐嗰个时间，我相信都唔会系一个长嘅时间，只不过系一个暂时性嘅。咁喺即系用一个常理同埋一个立法原意嘅角度去诠释嗰个条例嘅时候，我就认为未必系規例禁止的聚集。 咁如果是大家企埋嘅时候，距离是超过 1.5 米，有呢个社交距离嘅，咁又算唔算聚集咧？ 嗱，1.5米嗰、那个，我谂坊间可能有啲误解，就系、是以为只要一个群组里面佢哋聚集咧，互相之间超过 1.5米咧，就唔系一个受禁嘅群组聚集。咁其实1.5米嗰个概念喺个規例里面咧。只是有一个重要性的，就是第十条里面呢，第十的库一的库 B 和库二里面呢，又解释到什么叫需解散的聚集的。那它跟受禁的群众聚集是两回事来的。受禁的群众聚集就是超过四个人在公众地方聚集，那这个就是受禁的群众聚集了。那任何人参与这个受禁的群组聚集呢，就本身是已经犯罪的了。但是需解散聚集就是另一回事来的，就是如果两班人，我当他每一班人各自有三个人先，那如果他们这两班人各自有三人黐在一起呢，而他们之间的距离不足 1.5 米呢，那这两班人本身就会变各自变成一个需解散的聚集的。那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各自变成需解散的聚集呢，根据第十的库三条呢，获授权人员就可以有权力去解散他 们。 咁如果你唔听他的命令，係啦，佢拒绝解散呢，先至係犯罪。 黄宇日，我哋不如新闻之后返嚟再继续傾一阵，仲有啲问题。唔該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连续第二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亦都系8日之内第4次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为咗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与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本台记者在湾仔街头观察，15分钟内有最少3人冇戴口罩。有市民表示留意到近日开始多咗人唔戴口罩，认为防疫心态开始放松，但佢自己唔会掉以轻心，会继续做好防疫措施。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就认为，本港社区疫情近日开始受控，但外围环境仍然不确定。建议市民继续维持社交距离及卫生措施。医管局表示，直至中午12点，过去24小时有15名新型肺炎确诊病人康复出院，仍然有247人留医，4人危殆，5人严重。医管局指，现时有1221张负压病床，使用量大约40%，负压病房数目有658间，使用量超过50%。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基本法第22条并不适用于中联办，但系中联办需要遵守香港法律。 鄭若驊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時，被問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前局長聶德權就《基本法》22條早前的表述有沒有問題，他說中聯辦並非中央在港成立的機構，因為中聯辦前身是新華社，是於回歸之前成立，其後改名做中聯辦，認為中聯辦是代表中央。被問到他個人的民望是問責班子中最低，鄭若驊回應說，律政司司長最重要是為政府提供專業的獨立意見，困難亦都要做，亦都沒有受到的壓力，是完全同法律去，是完全跟法律去做。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楊岳橋表示，已經去信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要求在區域法院處理刑事案件的時候加入陪審團制度。他認為政府在銅鑼灣加路連山道興建區域法院新大樓之後，能夠解決過去空間不足的限制，是合適時機加入陪審團。被問到日前區域法院法官處理將軍澳連龍牆斬人案的判詞引起爭議，法律界議員郭榮亨就說，市民對法官要慎言的期望高，法官應該有專業守則，在法庭行使職能的時候不應該加入個人政治考量，否則令到法院蒙羞。另外，對於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向外間尋求第三方法律意見處理內會主席選舉，郭榮亨批評梁君彥不尊重制度及立法會。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初時部分地區有煙霞，氣温介乎22至28度，吹微風，明日轉吹和緩的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星期五及週末早晚有薄霧。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5度，相對濕度4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仲係繁忙嘅，龍尾近東港中心。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龍尾中環廣場，西行就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橋面燈位。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尖沙咀線的龍尾就在佛光街。獅子山隧道沙田呢，現在九龍入口仲是繁忙的，窩打路道的龍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龍入口龍尾在龍翔道橋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的多车。讲到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现时就比较多车的。另外早少少提大家，就是湾仔的市超域道今晚有工程的，在晚上的九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所有长过七米的车辆禁止在市超域道左转谢斐道。九龙方面，现在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带都还是比较塞车的。之前那附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了场的，龙尾就去到德福花园的。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一带仍是挤塞，龙尾去到德福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火车站至到城门隧道公路美林村段仍然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大城小事印度篇的叶培在这里所有香港朋友，尤其是所有医护界的战士打气，我们一起努力打低瘟疫，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系啊，新闻翻嚟咧，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喺电话里边咧有郑成龙啦，我哋今日嘅评论员，仲有大律师黄宇日嘅，黄宇日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咁我刚才我哋倾到咧就系即系琴晚喺太古城里边咧有少少警民嘅冲突啦，警方咧一路都系解释咧就话有共同聚集目的而多于四人就即属违法，就唔理你系咪一点五米相隔几多。几远距离啦？嗱，刚才阿黄宇日咧都解释过，即系其实一点五米或者两米距离咧，喺法例上咧就其实讲系咪聚集咧就冇讲到冇规定系要几多米就算或者唔算嘅。咁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嗱，如果一班人真系聚集喺度，距离真系超过两米嘅，咁如果警方都用呢、這个？即係限聚令咧，我就有啲奇怪啦，因為呢個限聚令嘅目標咧係即係保障大家健康噶嘛。咁如果超過一點五米或者兩米，都係要告你違反呢個限聚令嘅，係咪同個條例或者係成個立法嘅目的係有違背咧？ 其實我同意你嗰個觀察嘅，就係如果一個聚集裡面咧，咁人群互相之間嗰個距離其實係每個人。之間咧都係超過一點五或者兩米咧，咁可能其實根本就冇嗰、那個疾病傳播個風險嘅。咁就住嗰個立法嘅原意嚟睇咧，咁呢一啲嘅聚集其實係唔應該被規管嘅。咁但係因為嗰個法律條文冇寫得好清楚咧，咁冇人夠膽保證話哦呢個咁嘅案件如果上到法庭。睇咗個實際情況，法庭係咪就會話因為冇疾病傳播風險，咁就唔屬於規例所禁止嘅聚集咧？咁我諗冇人夠膽咁樣講咯。 即係呢個可能係又係法官嘅決定啦，上法庭至講。 係啦，係啦。 嚇！咁但係譬如琴晚嗰個情況咧，如果警方話要驅散人群的話咧，其實可以用非法集結啊、未經批准集結等等嘅理由去驅散，都唔使用限聚令㗎。 因为如果是未经批准集结的话就是要五十人或以上才可以咯。那限聚令那个就只要超过四个人已经可以，所以那个门槛是低很多咯。 即是在昨天的例子，因为都有几百人，其实要驱散的话不一定要用限聚令的嘛。即是我的理解是。 可以咁讲嘅，但系因为既然有一个方便咁多嘅门槛低咁多嘅，咁我谂即系警方有佢自己嗰个判断，就系用一条比较容易执行嘅条例咁样咯。 好，唔该晒你，黄宇日，唔该晒。黄宇日系一位大律师啦。咁刚才我哋都系倾紧咧，就有关警方嘅声明啦，就话有共同聚集目的而多于四人即属违法，咁系唔需要你系。你係企得幾遠嘅嚇，同埋咧有共同聚集目的而多於四人就係違法噶啦。咁而共同目的咧，咁亦都係根據剛才大律師黃宇日所講咧，就係不約而同啦。咁就叫即係特登係約埋啊。咁就係即係有共同目的啦。咁嚇鄭成龍有冇補充咧？ 係啦，我諗我絕大部分都同意阿黃總嘅講法嘅。不過有一點我想補充一下咧，就係其實個立法原意個目的係即係希望唔會有病毒，即係大家可以傳染得到啊嘛。咁但係係咪就係因為四個人而隔開一點五米就可以完完全全係即係杜絕得到呢樣嘢咧？其實我諗即係再望入少少個立法原意，會唔會係減少不必要嘅聚會？即係講真，即係係咪咁急不及待就需要為一啲政治做訴求？無論係黃色嘅即係黃政見嘅政治訴求，或者藍營政見嘅政治訴求，兩樣都唔需要咁急切去做。呢啲不必要嘅聚會係應該絕對減少。我諗個立法係呢個諗法，並唔係話四個人或者即係四個人隔開少少就可以處理一樣嘢。無論係你當有咁多人出嚟嘅，無論係交通上面啊，或者喺巴士啊、地鐵啊，都會聚集唔少嘅人。咁到時點樣去處理呢一個即係感染上面嘅控制咧？呢一度都要諗一諗。 但係譬如話，邊啲係有需要同冇需要嘅聚集，又係好主觀嘅喎。即係咁，即係我呢排行過深水埗鴨寮街，其實不知幾逼。 我係同意。 即係話呢個咧係佢話你話係咪有需要嘅聚集咧？咁你行下街唔一定有需要，所以即係呢個牽涉又係一啲好主觀嘅判斷咯。结果就是即成个我想很多抗疫的这些的紧急的措施都是一些比较可以是几主观的判断。 咁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讲翻讲翻咧，刚才咧郑成龙啊，都倾过咧，就系喺琴日太古城事件之中咧，有关于赵家贤啦，即系东区区议会嘅副主席啦，咁。刚才咧，佢都提到嘅就系话有啲警员咧，就揞住只耳啦，揞住自己只左耳啦。 系 咁，有啲警员开口就话啊，佢冇咗只耳仔噶咁啦。 系 咁就现场有不少人嘅感觉，同埋郑家贤本身咧都系似乎系特登取笑佢啦。咁嗱，赵家贤就之前提过嘅，就话会即系可能向评基会投诉啦，因为有残疾歧视条例嘅。 系 咁，譬如话呢啲嘅嗱，刚才你讲到咧，就系话如果警员系即系咁做系唔啱啦，但系喺现实上边咧，有咩办法去惩处咧？又好似其实又冇乜嘢，或者即系我意思系。佢揞住只耳，话揞住只耳系一个姿势，又唔系一个好明显地嘅一种冒犯嘅一啲姿势，咁又有可以咩？即系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啊，当天嘅观察同埋我谂睇翻传媒报道，其实除咗阿赵副主席嗰个情况，即系俾人揞住耳仔，有啲嘲笑或者系一啲即系挑衅嘅行为之外嘅，其实有位记者或者系有啲行动不便嘅人喺当场做啲采访啊，或者唔同情况之下嘅，或者又有其他区议员喺即系唔同嘅代表俾警员系嘲笑嘅性取向啊，咁呢啲情况。其實在警隊裏面不應該縱容，同埋亦都唔應該係容許呢些情況。其實當事人嘅係應該去作出一個正式嘅投訴。咁無論係評議會又好，警隊去投訴警察課都好。咁我相信應該去到即係投訴警察課嘅，應該係一個即係因為直接啦，同埋我相信鏡頭咧都有拍攝得到呢些情況嘅，亦都即係而家嘅拍攝器材亦都可以錄到音。咁睇落嚟咧，呢個情況係應該可以做得到需匯報投訴，亦都應該由監警會監。跟進 呢啲嘅例子咧，譬如以前系咪都會投訴成立嘅咧？即系呢一種其實又唔係好直接或者係好粗暴嘅一啲冒犯語言，係會點處理嘅？ 其實有嘅，有時可能係有啲抄牌上邊有啲言語衝突啊，有啲警務人員講多咗嘢啊，亦都有啲不必要嘅説話講咗嘅。其實嗰啲都會係一啲投訴，即係會造成成立嘅一個即係情況嘅。咁所以我覺得應該即係當事人應該係去投訴警察課去做一個正式嘅投訴咯。即係有成功例子嘅呢啲係。 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入围新晋作家包括 罗乐敏，从事编辑、写作、文学活动策划等工作，现职水煮鱼文化总监。2018年出版诗集《而又仿佛》。 冯希乾，张爱玲作品研究者、专栏作家，作品有《在加多利山寻找张爱玲》。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 请即登上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作家。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今晚要讲一位历史人物孙元良，他有飞将军、长腿将军和逃跑将军的绰号。逃跑纪录包括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淮海战役时期，每次都是抌低部队然后一个人成功逃跑。今晚马鼎盛、马恩赐和刘兰昌就会详细讲一下这位逃跑将军孙元良。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好啦，红衫白裤左攻右就是手下留情队啊！ 调转咗啊，系右攻咗，等我嚟啦！ 阿亨就交俾阿恒，就再交俾阿勤。 喂，咁平铺直叙，好似冇乜激情咁。 喂，广播呢啲嘢， 交翻俾广播佬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仲有邱健威、刘信文， 手下留情， 广播佬唔止广播，讲歌都得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剩翻嘅十几分钟时间，我哋倾一倾一个唔知算唔算香港嘅怪现象啦，就系油价。 系 咁嗱，国际油价大家都留意到啦，就系由去年七月咧，每桶系有要60至70美元嘅呢个原油，咁但系咧而家已经系跌到大概$20啦。咁而早前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期货嘅原油曾经系跌到即系负数添啦，有啲嘅卖家系要贴钱送走啲货啦。咁但系咧喺香港咧，油价咧就似乎。 咦，冇乜变嘅，无论外围点样风风雨雨，跌到白零白冷都好啦。大家啊揸住架车去油站入油咧，啊计嚟计去都系平得个啲啲咁多多嘅吓。 系我哋平时揸开车咧，我哋见到就系系优惠又多咗嘅，即系平时可能系平个半，咁而家有啲油咧系平到四个半嘅，即系即系油价减四个半嘅。咁但系就唔系会员又冇优惠啦，咁亦都未入。過一個數額咧，又冇呢啲優惠啦，咁就會俾人覺得你真係油價係咪被一啲即係油商係去操控咗咧？咁 嗱，咁呢個問題咧都即係一路咧都引起好多人嘅關注啦。咁嗱，大家揸緊車嘅朋友咧，有冇嘢想講？打電話嚟18723111啦。而電話裏邊咧就有航運交通界嘅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噶。 係大家好， 易志明你好啊。咁嗱，對於而家嘅油公司咧，咁好多人都會覺得點解咦減得咁少咧？咁嗱，立法會可以做乜嘢咧？ 這個問題都好多年噶啦，即係我諗大家都會覺得好似有啲我唔話佢合謀定價啦，不過咧個價格係高度一致性啦，咁同埋就係加快減慢。咁呢個咧你睇翻一啲消費者委員會或者競委會嘅報告咧，都察覺有呢個加快減慢嘅現象嘅。好啦，咁嗰個油價喺國際市場跌到咁多。零售價格就跌得咁少，當然我哋唔係話咧個零售價同嗰個原油價格係直接掛鈎，因為你都仲有一個就係嗰個生產嘅過程啊、運輸啊、售賣啊咁樣。咁但係好明顯近期咧國際油價跌得咁犀利，香港即係目前為止跌咗大概10% 鬆啲咧，市民係好大嘅聲音嘅。咁所以今日朝頭早發展呢個經濟發展嗰度都特別有即係講呢個題目啦。咁我哋自己就覺得咧，政府咧應該要睇一睇咧，即係嗰個招標啊，個遊戲嘅規則。嗱，如果你有睇翻咧， 即係油站係咪？ 講緊油站，佢嗰個油站啊，招標嘅方法。咁如果你睇翻競委會之前出嗰個嘅報告咧，佢裏邊都有第三建議三嗰度咧有提過嘅，就話政府應該接觸不同嘅持份者，就油站用地嘅招標制度作出檢討。咁我今日呢就開會嘅時間呢都粗略講咗，我揸住一份乜嘢呢，就係呢個2019年12月10號由政府地政總署公布嘅，就五幅加油站用地招標嘅結果。咁五幅地呢就夾埋呢為期21年啦，個使用期總地價呢係28.8773万。咁我就粗略去計算下啦，即係你如果當佢五個站，因為我哋冇辦法知道每個站嗰個狀況啊，咁我當佢平均嚟去睇咧，每一個站咧，每日咧大概啊係要承擔嗰個嘅地價係76000蚊。咁如果你假設一個油站有五支槍，每一架車入啊大概10分鐘，有去計算啊，咁當然會全日24小時不斷咁入啦。咁大概計500架次會嚟入油啦，喺個油站，平均大概一架私家車咪入60公升到，係嘛？咁你除一除咧，你又計到每公升咧，淨係個地價咧就已經去咗2.5。 你頭先講20多億係用幾多年㗎？ 21年。你將嗰個總價28億嗰個數去除21年，然之後再除5個油站，再除12個月，咁你就會計到咧，然之後再除平均30日啊，或者除360都得，平均係75000蚊，即係每一日。油價油站個地價，我當佢一致先啦，因為我哋唔知道邊個油站高啲，邊個油站低啲噶嘛。咁同埋每個油站賣幾多油，我哋唔知嘅。不過粗略你當總平均咁嘅計咧，就每公升咧都要大家要承擔2.5即係港幣。嗱，咁你記得咧，汽油咧有税嘅6.6%。咁我哋成日都批評政府就喂，你而家係咪變咗 double taxation 咧，雙重徵税咧咁樣？ 即係地價加税。咁但係嗱，唔好計呢樣嘢，淨係計嗰個油嘅來價咧，其實。就是即係原油的價格平咗咁多，平咗超過80%的時候咧，咁嗰個減幅都是很有限的，嗰樣嘢點做呢？ 正如我頭先講咧，我哋好難去用呢個咁樣，因為政府好多嘢講噶嘛。佢話原油跌唔代表個成品油咧會跟比例去跌。 佢成日就係話要睇新加坡嗰個離岸價啊嘛。 啱，嗱嗰個咧其實好穩定嘅，3.0元，大家都知嘅，睇到嘅。 嗯。 而且嗰個數係公開嘅喎，你得閒上網，你日日都 check 到嘅。即係究竟離岸價係幾多錢？嗱，我哋一路都建議政府咧，你而家要有一個真正嘅競爭咧，就唔係邊個俾最多嘅地價去攞個油站咧，就批俾佢做。你應該就話邊一間油公司喺呢個油站咧，能夠俾到最便宜嘅售價。 零售價俾個公眾咧，佢先應該係中標嘛。咁、而呢個做法喺香港係咪有冇先例咧？係有先例嘅。就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嘅呢個的士專用石油氣嗰個嘅方程式計價方法。咁、呢個咧其實係用個原油價，跟住你咪政府講啦，呢、個地一個位置銅鑼灣嘅，咁呢個地可能要貴啲一蚊一尺啦、新田啊，三毫子尺啦咁。咁你大家咪用同一個基準去報囉，咁你咪將你嘅利潤、你嘅成本擺落去，邊個能夠買到最平嘅嗰個，我就俾你中標。好啦，咁每個月點調整呢？就好似而家石油氣一樣，就過去一個月嗰個離岸價嗰個嘅平均數，就作為下個月嘅嗰個即係離岸價嘅價格，咪加你嘅營運成本上去囉。咁咪個公眾就可以呢享受到一個真正嘅競爭，呢個就係我哋一路都強調嘅。咁呢個呢，正如我剛才所講呢，競委會都係同意我哋呢個睇法，係呢個係一個政府應該作出適當檢討。 系，易议员啊，唔好意思，可能我唔系好熟油价呢度，但我好想问一下，其实头先根据你嘅讲法咧，系咪其实你讲话而家我哋个油价咁高，系因为政府即系要求收嗰个地税嗰个价钱系一个即系令到油公司要负担好大，而我哋个价钱系永远都落唔到？因为睇落嚟，头先阿欧嘉伦都讲法咧，就系、喂，咁外地嘅油跌咗八成，咁本身即系用一个假设啦，本来你十蚊买翻嚟嘅，喂，你已经个成本价已经跌咗80%，但系而家你减落嚟的话，只是減得10%，其實遠遠低於，當然你可以說新加坡的離岸價，但是都跌的，但是某個程度上來說，其實兩件事不是很直接的，有直接關係的。 這個就是政府一路的說法，這個我是同意的，原油跌了不代表、即是跌那個百分比的、跟成品油跌的百分比是不一致的，因為你中間有很多個運作的成本、製造的成本在裡面。咁但係好明顯呢，而家個公眾就話：喂，近期跌得咁多，你跌得咁少，係唔合理喎。好啦，咁但問題就係我哋公眾係冇辦法掌握啲數字嘛。就算你睇今日競委會喺個會議裏面都講，佢問油公司攞資料，油公司唔俾嘛。即係大家都攞唔到一啲數據，因為我哋就係知道睇到乜嘢呢，離岸價幾多錢。你嗰、那個香港政府税項幾多錢。剛才我約略計一計那個地價多少錢，其餘的就是由公司收了的，就包括它的營運成本加它的利潤。但這個這塊東西呢，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裡面是個分佈是怎樣的嘛。所以我剛才說呢，就說你很簡單的，你地價定了它，假設一蚊我就用一蚊、這個原油的這個離岸價是三蚊的，那就四蚊的成本。好啦，那然後呢你自己營運成本多少，如果兩蚊的，那你就賣六蚊。如果你是八蚊的，你咪賣貴啲啦。好啦，咁你由於你將自己嘅營運成本打得咁高咧，隔離平過你啲人就去隔離入油，有人幫襯你噶啦。係嘛？咁你其實政府係應該睇嗰個零售價格點樣對公眾最有利啊嘛。咁而呢一樣嘢咧，如果係咁樣做咧，就每一個油站可能個價格都唔一致噶啦。咁呢個冇問題噶喎，因為如果你出去外國，你睇人哋啲油站，個個油站都唔同收費噶。 吓，咁问啦，嗱个价钱本身系一样啦，即系减慢就加快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大家都质疑嗰个合谋定价嘅嫌疑啦。你见到有啲嘅油公司咧，佢哋喺油站里边嗰个价钱咧都几相似嘅，吓争好少嘅啫。你自己睇呢方面啦，刚才你都提到啦，就系竞委会话系根本就得唔到资料，落唔到结论，吓油公司唔俾资料。咁呢方面，其实政府或者立法会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定系啲商业公司话我唔俾你就系唔俾你嘅？ 嗱，我哋立法会咧，其实就冇乜嘢可以做嘅。我哋只系要求，只能够要求政府系加强佢嘅监管。如果佢而家冇呢个权力，你咪去修整个法例，令到你有权力咯。嗱，视乎你点样睇呢一个产品啊嘛。呢、這个产品系究竟系一个消费品咧，定系一个必需品啦？但我哋一般市民大家都认为咧，呢、這个其实议会都系噶，呢、這个系必需品嚟噶嘛。咁必需品，你政府就应该有一啲嘅监管嘅措施咧，就唔系话我唔理啦，总之边个落得最高标油啊地价嘅，我就俾佢市场自由竞争嘅，佢卖几多钱唔关我事。我就觉得我哋即系议会普遍都唔认同呢个讲法咯。 好，唔该晒你，易志明，唔该晒，系易志明系航运交通界嘅立法会议员啊，咁各位。听紧嘅司机大佬咧，有冇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啦？嗱，阿郑成龙啊，咁其实环境局咧就话，截至到4月8日咧，油公司啊喺今年咧就已经咧10次调整价格，其中9次下调，累积每公升咧就减咗个3咁啊。 係，咁呢個一個講法啦。但係頭先講緊地價方面咧，其實油公司即係除咗去賣油之外咧，其實咧好多便利店喺度嘅。其實如果個地價咧，我相信佢要扣翻一啲即係佢哋自己經營嘅便利店啊、洗車場啊嗰啲咁嘅價錢，先至可以打落去個油價裏邊咯。 嗯，咁但係咧就係、是。即系已经，我谂喺投标嘅时候都计咗好多呢啲嘢啦，因为都系即系价高者得噶啦嘛，咁不嬲都系计咗呢啲数落去噶咯。即系如果根据香港一路以嚟嘅好多投标嘅方法都系考虑个钱就好重要。 系啊，咁所以即系换句说话讲，好似易议员嘅讲法一样啦，就政府可能个投标方式要用一个即系新啲嘅方法，就系话点样可以即系加啲条款落去，令到嗰个油价，即系我谂系相信系成品油嘅油价无论佢升降嗰阵时候，可以能够好直接咁样反映到俾消费者。 嗱，咁刚才讲到咧，即系其实成个即系油价咧，有好多不同嘅因素去造成嘅地价咧，系占咗一个比较大嘅，而且系全世界咧，香港嘅油公司咧，即系嗰个加油站嗰个地价系全世界最高嘅。咁另外税啦，香港嘅税咧，亦都系几高下嘅。咁所以咧，计翻落去咧，即系好多人嘅计法咧，就系可能原油嘅价钱咧，可能只系占咗成你入嘅油里边可能两成几到三成左右嘅啫。好啦，我哋听听咧喺电话里边有尹先生，尹先生， 你好啊， 请 你好，系啊， 系 啊，我想讲翻咧，头先嗰位议员咧就讲翻咧佢哋。即係油公司啦，咁咧就喺度即係我喺我嘅立場咧，佢哋百分之一百合謀定價噶啦。某間公司咧嘅優惠咧就一二三四五咁出嘅，咁啊搏住啲公司出嘅，即係唔會撞公司嘅，好奇怪嘅。咁另外咧，佢哋咧賺錢咧就唔講嘅，從來唔講嘅。咁咧就好似咧啊，香港政府啲地價好貴啊，哇！我哋做得好難做嘅，我哋冇錢，講到好似冇錢就係咁樣。咁我想問啦，咁佢一路都係講呢個價錢。咁你而家啲油平咗咁多啦，咁你從來都冇話冇，咁你都係一路都係賺緊個錢噶嘛？你講到咁樣，嗱呢條數你每個月其實你定噶啦，你幾多車嚟入油，啲油賣幾多錢，你其實定曬噶嘛，係咪先？你每個月賺幾多，你條數好穩。其實我有理由相信佢好穩定嘅，即係每個月嗰個消費好穩定嘅，冇錢賺嘅油站接咗啦，已經係咪先？即係佢其實有錢賺嘅。好啦，佢而家再即係啲油再平啲，佢再賺多啲，佢一佢哋咧油公司就唔會俾數你睇嘅喎。我都係咁噶啦。我都係我唔知佢點真係做數定係咩點樣條數係點樣真係假啦嚇。咁但係我百分之一理由相信咧，佢咧肯定係賺錢嘅。喺呢個油價咁平裏邊咧，肯定係賺錢嘅。但咧佢就從來咧就冇撳低嗰啲價錢啦。你哋香港市民入油會繼續俾貴啲咯，冇問題。 好多謝尹先生嘅意見啦。咁大家都有留意啦，就係最近油價跌到好低啦。其實$20一桶咧嘅原油咧，有啲人計過條數啊，係平過水嘅。你去超级市场买水咧，一樽樽嗰啲水咧，都仲要贵少少啊！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郑成龙啊， 好， 好，唔该晒，拜拜。